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时段联播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船仔喺度。早晨啊，咁多位，而家嘅时间系6:08。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 93%。而家是5月25号，农历亦是3月初八。每年的农历4月初八。每年的4月初八呢，其实都是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子，亦都是我们所讲的佛诞。咁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公众假期啦。不知道大家呢今日会不会去长洲的太平清照去观摩一下，或者去其他地方放松心情呢？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或者困难？对我来说最新的挑战就是做六点钟的这个新时段。因为我对于要讲什么内容或者要怎样控制一些仪器是真的很有难度。有想过不如算啦，我们慢慢来，不如试一下不要做六点啦，我们迟些先做啦。但是呢，稻盛和夫曾经讲过，如果你不识的嘢，或者是你觉得难的嘢，就一定不可以逃避。因为你要先搞清楚究竟你要学是什么呢，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有难度呢。好啦，咁当你慢慢明白咗，原来你要学啲咩或者你要做啲咩嘅时候，咁你就慢慢训练自己。当你去坚持啦，当你去努力嘅时候，你就会慢慢比其他人更加优秀啦。咁当你去拥抱呢一种相信嘅力量啊，即係相信自己嘅呢一股力量嘅时候，然后如选择一直去做，持续去做，抬头看路，埋头拉车，只为耕耘不问收获，慢慢你就会越来越多人见到你，你亦都会被越来越多人吸引。而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令自己变得更加有价值啊。其他的东西都是水到渠成啦。你要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事，等你足够优秀的时候，你想要的事，你想要的东西都会主动找你啊。咁所以船仔我咧都会乐于接受呢一个挑战，希望咧可以拥抱呢一个新嘅环节啦。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放手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熟透。应该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泪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 有，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一首作品嚟自陈奕迅啦，《葡萄成熟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六分嘅时候啦，咁啊睇睇天气咯。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哇哦炎热，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炎热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嗱，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日间系酷热噶。即系睇过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咧，大大个太阳，佢都戴埋太阳眼镜。咁到时大家咧又要准备啲防晒嗰啲噶啦。咁唔紧要，咁啊礼拜一二三咧我都翻工嘅，咁啊又会提下大家吓，准备定嗰啲防晒用品啊。咁啊又会提下你咧，如果喺工作嘅时候咧，多啲补水。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相信好多人都会利用呢啲社交媒体咁啊作为生活嘅一部分啦，休息啊、八卦咩都好啦。咁有一啲嘅團體咧，咁佢哋就喺度研究到底如果用得多呢一類型嘅社交媒體多咧，會有啲乜嘢嘅負面影響咧？咁樣的而且確呢個問題咧越嚟越關注嘅。咁啊，唔單止香港，外國都有咧一啲長達咧就25頁紙嘅報告。咁啊，關於咧就係社交媒體甚至乎警告添啊，社交媒體咧對於兒童同埋青少年嘅身心健康有機會構成咧就長遠嘅傷害嘅風險，尤其咧就係影響嗰個少女嘅心理健康。嗱，呢個報告亦都指出啊，目前咧嗱，純粹單純美國嘅話，已經多達 95% 嘅年齡介乎13至17歲嘅青少年都係咧有用社交媒體嘅，啊，當中超過1/3咧話差唔多經常使用。啊，報告咧雖然就列舉咗社交媒體嘅好處啦，咁但係咧就指出平台同時促斥住咧就一啲譬如係極端啊、不當同埋有害嘅內容，網絡欺凌嘅問題亦都非常之猖獗噶。这个报告就引述了长期研究发现，处于脑入面，我们的脑袋发育阶段的青少年 假如每一日咧就利用呢啲社交媒体超过三小时咧，就有机会会出现譬如系抑郁啊、焦虑等等嘅精神健康问题风险。而呢个风险咧更加会咧就系超出咧就系一倍添。啊，过量利用社交媒体更加可以导致咧就系强迫嘅行为，咁啊影响睡眠同埋我哋嘅集中力，咁啊更加可能咧会进一步影响我哋脑部嘅神经发展嘅。咁所以啲问题都非常之多啊吓。咁啊，但系报告亦都指出啦，嗱目前对于儿童利用呢啲社交媒体嘅管制咧，其实都几唔足够嘅。咁虽然大部分嘅社交媒体啦，都系有设定一个年龄限制喺13岁，咁啊不过有四成啊，八岁至到12岁嘅小童儿童啦，同样咧系习惯利用呢啲社交媒体。咁所以都促进，即系希望促请呢啲科技公司咧、政府官员啊，同埋家长采取呢啲措施保护年轻人。即系坦白讲啦，我有阵时见到呢啲社交媒体咧，佢要禁制嘅，你是否18岁嗰啲 friend 咧？咁你唔使验指模，咁佢哋都揿到制 yes 咁样噶啦。咁即系呢啲咧，其实都需要去到谂一谂啊吓。咁啊，同埋咧，其实亦都真系有好多嘅问题会出现嘅，健康啊、心智啊各样嘅嘢。咁啊，期望就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叫做时限设定啦，例如喺外国嘅，譬如 Facebook 啊或者 TikTok 咧，亦都设有一啲譬如60分钟时限，咁但系得唔得咧？咁年轻人或者儿童会唔会好容易咧就已经可以消灭咗呢个门槛啊？即系当冇嘢咁去到使用咧？咁呢啲就期待住咧有更加多好嘅方案去到俾大家去到参考一下啦。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晨光第一线嘅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有啲嘅活动俾大家去噶啦。咁啊，如果你话今日嘅话咧，太平清照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嗰度诶，唔系话纯粹宗教活动啊，文化色彩咧都非常之多嘅。咁其实喺一小时之后啦，七点几嘅时间啦，周树佳佳哥你都会同我哋讲下太平清照。其实佢都出发嘅。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哇太平清照我惊人多，仲有冇其他嘅选择啊？咁啊。當然係有啦，咁會揾嚟俾大家嘅，咁都係一啲即係叫做免費嘅。咁其中咧見到有一個咧就喺 Hong Kong U 香港大學一個叫做美術博物館咧，咁原來而家咧就正在舉辦緊一個叫做巴布洛畢加索玻璃畫像嘅展覽，咁展出二十世紀藝術大師畢加索同埋光影技術專家咧就共同製作嘅一個叫做玻璃光影裝置。好啦，呢、這個展品咧就嚟自私人收藏嘅喎，呢、這個咧就真係要提一提啦。其實有陣時啲博物館咧，佢哋未必即係同全世界可以有博物館有啲交流嘅。咁有唔少咧，其實都係私人珍藏嘅珍品啊。咁呢啲亦都好靠咧，就博物館自己咧就聯絡一啲私人嘅收藏家。咁啊經過洽商之後咧，咁佢哋就即係暫時割外，咁啊將佢哋嘅展品咧就 show 俾大家睇嘅。咁所以大家喺欣賞嘅時間咧，都係呢一句啦，要更加咧就係懂得去到細微同埋欣賞，以及咧就珍惜呢啲嘅藝術品啦嚇。今次咧就展覽精選咧就畢加索較少人熟悉嘅一啲叫做玻璃畫創作。其實咧原來喺1950年代中期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工作室咧就鑽研法國畫家嘅。咁呢啲就係呢啲嘅叫做組合啦，咁啊層層疊疊啊黏貼嘅彩色玻璃片咧，咁亦都可以話將畢加索嘅畫咧嗰個畫風啊轉化成為玻璃畫，所以咧都幾特別噶噃。畢加索嘅畫我哋平時咧如果睇嘅話咧，即係就咁望過去嘅啫。咁但係如果透過光同埋影，再加埋咧就係唔同嘅色度嘅話咧，原來都會有幾多特別嘅情況展現出嚟噶。咁佢哋有好多即係介紹嘅，咁有啲就叫做一種新藝術的誕生啊嘅主題啦。咁入面亦都設有咧就係粵語啦、英語啦同埋普通話嘅公眾導賞團嘅。咁有興趣嘅咧，咁應該係要去報名先嘅，因為驚嗰個人流控制啊嚇。咁去到咧就係8月27日嘅，即係都已經開始咗噶啦。咁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大家要去嘅话就可以免费嘅，呢个系免费嘅，咁上网搵返喺譬如香港大学嘅网站嗰度啦，可以查询一下，咁已经可以好简单咁搵得到㗎啦。咁艺术呢可以帮助到我哋呢陶冶下我哋嘅性情啦，有阵时你去望住幅画或者望住啲人哋写大字毛笔字啊总系感觉得到人哋嗰种嘅性格、嗰种嘅气氛、嗰种嘅氛围，可以令到自己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压力咧，就透过艺术品可以慢慢 release， 即系咩啊，释放出去咯。 叹下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奔走，记住无惊怕，见就见，穿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 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炸。记住无。爱就爱得一生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变下，要白花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计划在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 一首作品来自 AP 的《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27度的气温，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朝头早都有白元浩同船仔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汇景巡游在今日佛诞举行，巡游典礼会在下午一点半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队伍之后会由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之后返回北帝庙游乐场。而太平清照的另一个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深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运输署预计在渡轮服务方面，由中环往长洲的高峰期会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而由长洲往中环的高峰期是下午4点至夜晚7点。而抢包山比赛结束之后，巴士公司亦都会加强途经中环码头的10条通宵巴士路线的服务。运输署提醒到长洲的市民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服务安排。英国外交部向国会提交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书，外相祁湛明说北京仍然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又说香港的公民和政治权利、高度自治权遭持续侵蚀，呼吁北京和香港废除香港国安法。祁湛明又说英方会继续密切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实施政制和司法制度修订，包括区议会选举改革和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特区政府强烈反驳英国发表的所谓香港半年报告中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下的香港的恶意诋毁和政治攻击，并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特区政府再次强烈敦促英国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日本长野县中野市发生严重袭击和对峙事件，警方在清晨拘捕疑凶之后，在现场附近发现一个年长女性死亡，令到事件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4点几，疑凶在街上持刀杀害一个女子之后，再持枪袭击到场的警员，造成两个警员死亡。他之后逃入附近住宅和警方对峙。 事，现场夜晚先后传出枪声，并且有两个女性逃离住宅。警方证实疑凶藏身的住宅是当地市议会议长青木正道的寓所，而疑凶是青木正道的仔，他清晨离开住宅的时候被捕，已经被带回警署调查。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今日将会到访莫斯科，将会同俄方官员商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俄罗斯外交部话，外长拉夫罗夫同副外长格鲁什科将会分别同李辉会面。欧盟委员会就再次呼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实现乌克兰和平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重申有必要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要求俄罗斯无条件从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领土内撤出所有部队和军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哋系 Super Moment。 咩？我哋都几中意一个港台嘅节目嘅，就系《十二门徒》啦，因为我哋曾经拍摄过嘛。 系啊，都可以话系我哋嘅 documentary。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 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阿伯，你在做什么？ 我将如来神掌第九式的掌形印在这六个顶上。 如来神掌是什么？ 想知道就要听着这个星期日晚8:30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的《闲话武林》。好了，印了五个顶，还差一个顶，你不要顶着我。 你不知道这六个顶是古迹来的吗？ 那又怎样？ 现在要告你破坏古迹，拿个身份证来。 吓，火云邪神古汉云，给下面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吓咁啊，6:37嘅早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寻日咧，咁啊，大家都系一样去到睇一个嘅新闻噶啦，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关于2024年嘅 请假攻略啊。 系啊。每一年咧，当推出嘅时候，其实都出得好快，因为而家都系5月26日 啫嘛。系，又 系、哦， 半年前、 啊。即系佢唔系等嗰啲咩9月啊、10月嘅时候咧，佢哋先至出嘅，其实佢哋咧都已经一早咧都已经有晒噶啦。咁啊，睇翻即系明年嘅时间啦。咁喺有几多嘅日子咧？其实如果一般打工仔请2日啦，请3日啦，咁啊已经可以咧放到一个咧就长嘅假期啦。每一年都有嘅。 系。 咁啊，有啲公司咧，佢哋嘅做法咧就系、是。 明知道有呢一啲嘅日子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用抽签嘅形式去到决定到底边一个 可以放假啦， 系可以放假嘅。咁即系有啲咧可能会系抽咗之后，譬如今次复活节抽咗系阿甲嘅，咁下次咧咁阿甲都会醒水嘅，咁下俾翻啲 quota 其他同事一齐放假，咁、大家开心啊嘛。 系 抽签嘅形式咧，咁亦都系公平嘅。咁嗱，第一个咧会系几时咧？就系呢个虽然2024啊，但系2023年嘅12月，即系圣诞加元旦咧。其实请三日又有放十日，咦？呢个系最长的， 哇！十日、啊、 放十日、啊，可以组织一下，譬如去旅行嘅计划啦，喺外地 countdown 啦。你有冇试过喺外国 countdown 啊？ 我试过喺内地 countdown， 系， 但内地 countdown 其实好开心嘅都，因为我记得系我哋租咗个类似 villa 咁样啦。 哇，咁犀利！ 因为几个 family 一齐嘅，即系我哋系一齐一到十二点咧，就全部人喺个草地度，个 villa 出边有草地啦。我哋就喺度就放纸炮。 哦，系内地喎呢个玩喎。 系咁呢个就我哋冇得放烟花，当然我好想放，但系冇得放，但我哋放纸炮咯，咁就都好开心。 系啊，玩沙炮都开心啊！ 我沙炮真系好好玩，我好中意玩沙炮噶。 我都好中意玩沙炮噶。 但我试过爆亲自己只手咯。 咁傻？ 即系唔小心咯，傻猪细个啊嘛嗰阵时， 系痛咯，好彩冇，好彩只系沙炮咯。 系啊系啊，但都真系几痛咯，都痛 一下啦。 系啦， 咁我自己试过咧，都喺外地做 countdown 啦，咁系开心嘅，即系唔同文化风俗嘅时候都觉得，体会到人哋嗰个系 countdown 喎。咁你话以前咧，我哋更加香港电台有嗰、那个苹果倒数嘛。以前我哋有一個睇 Times Square 噶嘛，銅鑼灣嗰度，咁我嗰陣時就E台啊，成個中文台嘅都一齊去到做嘅。 哦， 係啊，我以前試過喺 Times Square 嗰度跳舞噶， 咁開心。 係啊， 可唔可以搞翻啊？ 同邊個咧？嗰陣時我有夾E Kiss， 唔知你識唔識？ 我識啊，你跳舞啊 ？E Kiss 同埋 EO Two。 我识 系啊， 小白有冇翻嗰啲片段可以睇翻噶？ 冇啊！ 哎呀，有冇搞错？ 有都话冇啦， 但系我要帮，我一定要搵翻。 嗰阵时咧 ，EO Two 咧就好俾心机去到教我同另外有一两个同事喺个台嗰度点样跳舞嘅。其实佢哋已经谂咗啲舞咧系最容易。最簡單的啦，但系我見到 Osman 佢哋咧 ，O 土佢哋咧都已經係噴曬血啦，對住我。哇！你手腳咁唔協調嘅，你跳舞咁核突嘅， 我以為你即係咁中意做運動咧，手腳應該係好協調咁樣。 我手腳咧嗰個協調咧，你個做運動跑步嗰啲協調咧，其實我 OK 嘅。但係你個跳舞記住啲舞步，因為佢哋有啲咧又要線啊， 哦、 又係即係有啲 slide 嘅動作，跟住咧又突然間又轉，咁同埋佢話有啲舞步咧。嗱，佢哋嘅角度嚟讲，嚟嚟去都系嗰啲嘅步伐嘅啫。 系， 嗱，佢嗱一时咧，我哋用左边嘅 pattern， 一时用右边嘅 pattern， 咁样去到跳嘅，咁个演绎方式就已经会不一样噶啦，即 系 有好多呢啲舞嘅。咁我你 theory 梗系易啦，佢哋 dancer 嚟噶，佢哋系舞蹈员嚟噶，咁你叫我以前不嬲都冇跳舞噶嘛，咁嗰时一学嘅时候咧，咁啊梗係搞唔掂啦，個樣仲需要豬八戒上台嗰陣時，我諗。咁但係好彩都叫做練咗好耐，嗰陣時夜晚有陣時真係要練到點幾兩點，即係收工係啊，跟住就去佢哋個舞蹈室，就排舞排到點幾兩點。 哇！ 係啊， 排到咁夜啊！ 係啊，好俾心機，因為即係冇辦法，你將勤補拙咯，唯有。 我好熱血啊！好熱血啊！ 將勤補拙。 但係我好想睇咯，都係。 冇啊，冇得睇。 好想睇，好想睇。 你呢一生入面你都冇可能睇得到話俾你聽。 我會揾到 嘅。你唔會揾得到嘅，冇archive嘅呢啲。好啦，咁除咗呢一個叫做countdown 之外啦，咁如果你話睇翻2024年嘅，咁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咧，咁各位打工仔啊，又可以請三日。今次咧就放到九日啦。哦，原来另外仲有一个请三日放到十日嘅咧，就系三四月嘅时候，清明加复活节。 系 系啦，即系又清明时节雨纷纷啦，但系唔紧要，转头即刻复活啦。咁所以佢哋 mix 埋一齐之后咧，又有十日俾大家啦。啊，咁大家可以谂谂，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凑够一啲嘅。长啲嘅假期啦，明年嘅如果近而家嘅，而家就5月26啦。 系 明年如果系5月嘅时间咧，都有劳动节同埋佛诞嘅假期咧，咁大家都可以都系有呢啲嘅叫做放两日，啊请两日就放五日嘅方法嘅，咁啊几好啊！如果放下假嘅话， 系 等大家可以， 我都想飞一转长嘅旅行。 哦，系啊。 我都好想，因為我真係三年冇去過旅行啦。 哦， 我都好耐，但係都係 回鄉探親都冇咩。你呢三年啊有啊，你 有回鄉探親，但係可能都係兩三日咁樣。 嚇， 係啦，但係我都好想飛一轉外地咯。 哦，我都想啊，我自己其實都計劃咗八月嘅， 係 啦，咁所以船仔同阿 Vicky 就要加油啦。 哎呀， 幾日啫，哎呀，我都係幾日啫。 冇啊，小白，你唔好去啊，我靠你拯救我啊！ 唔好咁講，或者到時諗辦法行孖必咯，你哋。互相係啊，互相關照 都可以喎，呢個方法 係啊，都可以噶。咁啊，最緊要就係而家就快啲練好個功夫，咁啊，到時就應該 OK 噶啦。八月嗱，你諗下，而家都仲有兩個半月到，可以係啦，兩個半月。 好啊，我會努力 的，可以慢慢練習嘅。 我會努力噶， 唔需要太擔心啊。咁大家可以靜待住，或者係計劃一下2024年啦，自己去唔去旅行，或者唔去旅行，其實留翻香港都好多嘢玩。 係啊，而家香港咧，即係自從過咗 COVID 之後咧、 啊， 我都發現多咗好多地方，一大家會、 啊、發掘咗 啊嘛，會發掘啊，或者你行一行去，就算你行街好、啊、普通嘅街道，而家都可以慢慢去睇下啲字啊，睇下啲畫，睇下啲人 啊， 啊， 原來都幾有趣。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好好好嘅地方。 係啊，我都發覺啲，我亦都希望啲 shopping mall， 因為夏天我中意行嘅時候行 shopping mall， 同小朋友唔使咁熱，又容易揾洗手間咧。咁要多啲特色嘅話咧，咁會更加好。 嗯、 如果唔係就個個一樣咧，就冇咁得意啦嚇。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奕璇璇仔。最好嘅人生態度就係唔好定義自己，自由自在，隨心所活。正所謂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線。 早上六点四十四分，同各位听众先再睇睇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都会去到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好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日间都系酷热噶。咁啊，见到室外气温而家早上嘅时间系27度，相对湿度93%嘅早上。咁空气方面咧，哎呀，空气方面 very good，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噶。 孩子从父母了，一生去老从不觉得累呀。爸爸手牵手，爸爸妈妈依偎妈妈，屋檐下一个家。 早上时间六点四十八分，找来这一首的音乐作品，它是来自刘德华的《慢慢》。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啊总教练啊梁志浩新年上喺度啦。早晨，新年 Sir， 喂，早晨啊，好高兴可以又踏入呢个直播室 啊。咁啊好咯，因为阿新年 Sir 咧都好多坚持嘅，虽然佢喺山上面已经去到达人啦，咁但系佢对于广播嚟讲咧，又有自己嘅坚持，希望把声靓啲。想真人上到上嚟咁样， 即系我觉得有个互动啦，同埋俾啲诚意啊， 有 即系电话咁样， 你好有诚意，准备晒啲题目咁同我哋啲听众分享啦， 梗系要啦。 就正如上星期我哋都讲到，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对于自己嘅电话嘅应用喺山界上面应用咧，其实原来真系唔识嘅。即係一有啲咩事啊？信號收唔到，即係放信咁收到收唔到，唔係靠彩數咁。 哇！帶埋對講機最好。哎，我對到啦，我對到。 係啦，咁嗱，我哋就要知道啦。其實我哋收唔收到個網絡供應商嘅信號咧， 係 同 GPS 係兩樣嘢嚟嘅。嗱，先同我哋再講一講呢個關鍵位喺邊先。 好，但其實我哋手提電話裏邊咧，本身有叫做 GNSS 嘅系統裏邊嘅。 GNSS 系啦，即系叫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哇， 掟啲字出嚟咧，就好似劲好多咁。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即系用卫星定位。 系 咁，点解我哋唔叫做 GPS 咁简单咧？因为 GPS 咧，大家都以为系净系全球定位啊咁、嗯。但系因为属于美国品牌， 嗯， 咁好似抹杀咗其他地方出咗个品牌咁样。嗯、即系譬如我哋大陆啦，我哋自己祖国就有一个叫做 北斗啊。 你得啦，你升官有得做啦， 即刻伸个头出嚟俾你打一打， 就系、是、北斗，冇错，北斗系其中一个系统啦。咁欧盟有伽利略啦，咁啊， 咁型嘅，原来欧盟嗰个名都伽利略， 系啊， 好彩我觉得北斗靓啲啫。 你可以港台叫叫白猿好得嘅， 梁知道新年时候都好好听。 得我哋唔好咁样再胡插啦，会俾人柄噶啦。 咁跟住咧， 咁嗰个定位咧就喺利用太空上面嘅卫星发啲信号，可以手机上接收，咁、嗯、就帮我哋定位嘅。 咁即系我哋其实手机收嘅 GPS 咧，唔系我哋平时咩见到九龙坑山发射站啊，有咩马骝山发射，唔系嗰个， 唔系 嗰个信号嚟嘅， 唔系嗰个信号嚟嘅。我哋另外有一啲叫做喺应该喺赤道上面有啲发射站嘅。咁、 嗯、 因为最无论南北极都好啦，就比较近少少。 嗯， 咁其实咧，我哋手机成日都话收唔到信号个咧，就系电信网络供应商俾个信号。 嗯， 咁我哋叫 AGPS 都可以帮佢定位嘅。 嗯。 即係你有時你叫外賣熊貓啊，整一個即係送外賣人啊嗰啲牌子啦、啊、咁、啊、樣，咁佢哋都係你定位咧都靠嗰個電信網絡供應商俾個信號定位嘅。 嗰、哦那個咧就靠電信網絡供應商 嘅。係啦，咁有時你喺寫字樓裏邊啊，喺課室裏邊啊，屋企啊都收到信號，因為咁樣。 嗯。 因為定位系統 GPS 嗰啲咧，一定要係見天先得嘅。 嗯。 即系冇见天嘅地方咧，喺室内啦、地牢啊，就收唔到嘅。 嗯， 即系呢个系唯一佢嗰个缺点，因为要见天啦，靠信号啦咁。咁、嗯、所以我哋转翻转头啦，我哋行山咧就完全冇影响嘅。 系，因为我哋见天啊嘛， 多数都系嘅。 即系除非你落偏幅洞， 有啲地方就难搞啲嘅，譬如个峡谷， 吓、啊， 即系个谷位啊， 吓、 啊，咁点解咧？ 个大峡谷咁样。香港都有个峡谷，屯门嗰度都有啊。 哦，我哋香港有个快活谷添。哇，你成日考我，哇，你真系 快活谷。 头先夹稿咧，明明冇夹过呢啲嘢，无端端爆出嚟咧，就等啲听众听我接唔接到咁样。你哇啊，八大侠，你可唔可以即系 高抬贵手， 咁跟住 走一走即 系，好 skip 咗块谷林，跟住 好啦好啦， 即系去到峡谷收唔到啦， 系啦，因为峡谷唔系佢唔系收唔到，会有偏差， 但我都见到天噶，其实峡谷 系啦，因为有个叫峡道反射。 哇！你咁学术嘅点解你今日你 唔鬼似着西装上嚟啦？ 你又叫我做功课，咁我咪 你个样系似卡里略啊！而家 系 咁跟住即系合嗰咩合道反射啊？ 即系个合，即系其实合集嚟讲啦，咁啲嗰啲信号咧就会有反射啦，变咗会冇咁准确，有偏差嘅。 系 咁，当然其实本身我哋手提电话上面收嗰啲信号咧都有偏差嘅。咁但系偏差几多咧？因为要简单啲嚟讲咧，我哋应该要收最少要四粒卫星先可以帮我哋定到位嘅个信号。 四个卫星，即系太空上面，我哋要同时触摸到四个卫星。 系啦系啦 系。如果四个卫星假设系蓝天嘅， 系 咁就会收得好好啦。 系咁点解四个咧？乜唔系三个啫？分别上下左右就得噶啦。咁同埋个高度嘛，即系 X Y 同 C 啦。咁但系原来呢要第四个同 T 嘅时间。因为个卫星行嘅时间速度唔同啊，咁就要靠用一个嘅卫星就用佢嘅钟去计时，咁就会偏差就少于二十米啦。 哦， 系，但系廿米都好夸张。 廿米好夸张，如果系揸车揸得快，嗰廿米都真系差好远。 哦，系啊，系啊，咁当然嗰、那个其实无手机或者接收器啦，佢未必净系收四粒咁少嘅，通常可能收到十四粒啊、十三粒啊咁样，收好多粒卫星嘅。因为上面有好多唔同卫星， 咁细个嘅一个掌上电话， 系、啊、 就已经可以同太空嘅科技挂钩， 系咪好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啊！ 真系噶， 我突然之间觉得原来佢买得贵系有原因。 咁其实嗰啲系即系我哋咁讲啊，你买贵咗个电话系养活咗好多个家庭咧，系咪开心好多？即系人哋小朋友可以有饭食，系因为阿伯大侠你买咗个电话，即系个社会消费可能舒服咗啲咁。讲翻啲正经嘢， 讲翻 GPS 系啦系。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大家会话去到山嗰度咧，电话收唔到信号。你试下将个手提电话就拨翻去飞行模式，唔收嗰个电信网络供应商嘅信号。 飞行模式？咦？电话嘅飞行模式个 GPS 都着紧噶， 系可以开翻个 GPS 一样停到位嘅。 哦，咦，等我即刻试下先，熄开咗个飞行模式， 系， 然后咁我点样净系着个 GPS 噶？ 你咪揿个 GPS 掣咯，系啦，揿入去啦，系啦， 揿。 但系别切忘记，唔好忘记呢度系室内嚟噶，呢度唔见天，即系我哋做完直播可以出去望一望，即系睇翻你先可以试到定到位嘅。 哦，咁样。 咁我哋仲要配合一样嘢嘅，系个地图。 嗯。 即系你只要定到位啫，咁因为有时候 你讲系地图，纸嘅地图定系手机入边？ 手机版嗰啲地图咧，其实而家好多好方便噶啦，有啲系免费嘅。 嗯， 咁政府都有嘅，其实系叫我哋用开测量嗰只图叫做 HM20C 啊。 嗯， 咁 HM20C 嘅意思咧就系讲紧一张测量图。 嗯， 即系学名嗰啲唔讲啦，惊大家好似有啲闷吓。 嗯， 但系嗰张图咧就 唔会噶，你讲得多，大家越嚟越仰慕你嘅啫。 喂，你咁样即系摆我上台嘅啫，我继续讲埋我自己嘅意思，我唔会俾你嘥咗到嘅，明唔明？就算对稿都唔系咁样嘅，而家就成日都整鬼我。跟住佢里边咧就因为测量用嘅，就将所有嘅路径全部都画晒落去。 系。 咁其實好適合我哋做訓練班用嘅。 嗯。 咁但係大前提咧，就係大家可能冇習慣學呢個山形地勢。 嗯。 咁就好似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咁。 連讀 Jogger 都讀過啊，不過。 我哋其實上堂啦，都好多啲Jogger老師咧嚟上，即係嚟上嘅時候咧，佢都好坦白啊，呢啲係輕輕掂過嘅啫。對深入去對得翻佢咧，即係真實環境同嗰個地圖上面嗰個咧，就唔係個個得嘅。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咧，咁但係就當然就啲小技巧就可以，我哋下次可以分享下嘅。咁啊，講翻呢度先啦。咁你如果咁我話收個信號會唔會有咩影響咧？唯一影響咧就係你會成日都扯電。 哦，收个 GPS 嚟讲，收 GPS 系啦，收 GPS 会经常会扯电，因为你唔止一粒卫星不断咁收发信号啊嘛。咁、但系我哋譬如去外国行啦，啲电系要有限量啦，要就住用啦，咁我就会。 所以有啲人咪会用嗰啲太阳能板孭住个太阳能板，佢一路就俾紧嗰个电、那个电话啦。 唔好咁做， 唔好咁做啊， 唔好咁做，咁啊好伤个电话嘅。 但系如果要定位都冇办法、啊，阿 Sir。 咁你可以插落嗰、那个诶、那个叫做锂电度噶嘛？你有个尿袋噶，即系后备电池插落嗰度。因为我哋试过咧，譬如啲电话插着佢咧，佢就会着灯噶嘛。 系啊， 即系插着叮叮着紧插电， 系啊， 叮叮冇插电咁。咁我哋啲同事就孭住喺背囊度上，叮叮叮叮叮叮咁，因为。 個太陽又俾雲遮住咗，叮叮，咁啊個啲雲吹開咗咧，叮叮咁，哇唔掂喎，咁樣又插。 我 真 係都試過嗰嚿。 其實我哋經常去試好多呢啲嘢咧，所以大家聽眾係好開心嘅。 係啊係啊， 我哋炒完粉之後咧，喂佢唔得㗎，咁樣唔得，係信我啦，我 唔 會整蠱你哋。 啱啊啱啊， 咁我哋後期就發覺，原來將個太陽能板夾喺個背囊外邊，擺個頂袋喺度曬住，直接曬住，同埋插落嚿電池度就好好多嘅。不過香港個功率就唔夠高。原因就我哋係即係成海接近海平啦。咁你海平面行嘅時候，樹蔭又多。咁就未必係能夠曬得正一正嘅。我哋先去尼泊爾啊，去啲高山度咧，好勁啊！ 人哋下都幾千米嘅咯喎，嗰啲 係啊，好犀利㗎！因為幾即係三四千公尺以上嘅塊板好差電㗎，咁你個人都好吸太陽能㗎。唔係淨係塊板啦，咁咁所以其實就係咯，我哋唔可以淨係睇外國，即係佢做啲乜嘢。咁我哋香港知點解佢唔得？咁你話係咪完全唔好咧？咁又唔係嘅。 係咁，同埋香港個地理位置本身，去喺任何嘅山徑上面，其實要落翻市區都好快。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我哋唔使話下下都要用到嗰啲太陽能又成，其實你落去就已經會揾到電池。 我哋習慣會帶一萬到兩萬 mAh 嘅後備電。 哦，又現金添。上山出埋带咁多钱嘅咧， 真系冇MA 啊！ 系嗱，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又再讲下，譬如 GPS 啦、地图啦、电局样嘅知识俾大家知啦。 下个礼拜再讲， 唔该晒， 拜拜。 系啦，咁啊又学咗嘢啦，原来 GPS 系可以咁样用嘅。出边27度嘅气温，转头分途广播咯。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继续喺转头嘅时候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咧，咁啊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前咧，咁啊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另外就系船仔都喺度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小白。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由于系假期方面咧，阿爹哋同阿姑咧。都是不在的， 是啊，都 不紧要， 好挂住他们啊。 他们都知道今天有佛诞啊，咁啊嚟紧有易通行那些咧，咁啊放心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已经跟交通组咧，有个 feature 啊，联成啊，咁啊已经成搭料在度。 是。大家聽下， 大家聽下。好啦，不如先講下咧，就係呢個易通行嘅，因為都真係要講啦。今日26號啦，其實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咧，就會喺5月28號嘅上午5點開始咧，就喺獅子山隧道實施噶啦。咁啊，當其時嘅時候啦，獅子山隧道所有嘅人手收費亭將會停止營運，咁啊，快易通車道亦都會取消噶啦。咁啊，駕駛者可以直接。是直接啊，駛過收費廣場，無需在收費亭嗰度停車或者咧就排隊付款。咁啊，之前試過喺尖山嗰度都出現個情況，就或者城隧啦，咁啊都出現情況就有司機就停低諗住俾錢， 係 啦，咁啊結果就隧道公司就要用大聲公。就講咗句啦，啊講咗句就係、是、繼續行車，繼續行車咁樣，咁啊， 佢都扮得幾似。 其實我有陣時咧揸車嘅時候咧，我上到車我都會講一句，整車上嘅乘客佩戴安全帶，多着裝咁。咁啲小朋友就好開心。好啦，咁啊跟住其實睇翻呢個獅子山隧道啦，佢都亦都有啲臨時嘅交通安排嘅。咁啊喺2023年5月27號，即係明天嘅晚上10點至到第二日嘅凌晨4點半啊，咁啊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至到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将会在 上述期间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就驶入噶，以及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往九龙方向嘅部分收费亭咧，都将会咧就临时封闭，即系慢慢慢慢封啲路，慢慢收窄噶啦。咁去到5月28日凌晨啊，凌晨嘅1点至到4点30咧，咁啊狮子山隧道近往呢一个嘅沙田方向管道入口慢线至到狮子山收费广场之前嘅慢线咧，亦都会临时封闭嘅。咁啊，所以咧啲又系封，越嚟封越多啦。好啦，去到凌晨嘅4点30至到5点，上昼嘅5点啊，5月28日凌晨4点30至到上昼嘅5点啊，吓，狮子山隧道以及所有往狮子山隧道嘅支路以及入口咧，咁啊将会临时全线封闭。 哦， 呢个咧，所以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啦，系5月28日凌晨4点30至到上昼5点，因为我喺呢个时间有时都会行狮子山隧道嘅，咁我知道其实喺呢段时间都有车辆咧去到用呢条隧道，咁啊到期时咧就一定会有啲道路显示装置啦，话俾大家听系唔可以进入，连支路咧你都会发觉啲支路都封咗噶啦，咁所以你系入唔到入去嗰个范围噶吓，咁啊驾驶人士到期时咧就要改行其他的道路啦，咁所以亦都牵连到咧，就有几多嘅交通改道措施嘅，其实都真系几板子啊吓，咁啊，所以大家总括嚟讲啦，咁啊，大家如果想喺呢一个即系完全封闭嘅时间，5月28日凌晨4点30至5点，仲想去新界九龙往返嘅时候咧，就需要咧就利用其他嘅，包括就系大老山隧道啦、大埔道啦，以及咧就系城门隧道嗰一度咧，就去到运用即系出翻去九龙或者往返新界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咁啊实施二通行嘅特别交通安排，咁亦都提一提驾驶人士，咁啊应该要申请噶啦，申请咗咧就记住贴翻上去， 系 啦，又唔好谂住我申请咗就求其摆喺车头嗰度，咁啊冇可能 detect 唔到嘅， 系 啦，咁啊放翻喺个车头挡风玻璃，跟翻个街 line 咧，其实嗰本书我都有收到嘅，你啊贴翻个挡风玻璃上边嗰度，咁啊距离10米就唔好有嗰啲电子装置，咁啊影响到佢嗰个嘅侦测啦，咁啊可以就更加快，可以通过呢啲隧道啦。以后好，咁另外就有一啲叫做今日系太平星照啦、佛诞啦，有好多嘅运输署方面都有好多公告啊，咁当中咧亦都包括咧就为咗配合谭公诞活动，咁所以咧喺大坑实施咧一啲嘅临时安排噶，包括咧就喺5月26日，即系今日啦，上昼8点30嘅时间咧已经有啲间歇性嘅封闭噶，咁啊又有包括系譬如系书局街啊、丽贤街啊、第二巷啊、华伦街，其实附近一带咧都有几多嘅街道咧都已经摆咗路牌喺度唔俾大家用噶啦，咁另外就系暂停使用嘅车位啦，亦都有即系原本有咪标嘅可能会冇咗啦，同埋警方咧会视乎翻当其时嗰个嘅人流措施啊，会实施可能部分嘅临时嘅交通管制措施嘅，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同埋谭公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地点啊， 地点咧系需要一啲措施噶。 系啦，譬如喺筲箕湾咧，都会由5月25日啊，即系寻日开始咧，去到5月26日，即系今日咧，亦都有一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嘅，好似系6点30到下昼嘅6点30咧，即系今日啊，介乎工厂街同埋外秩序街之间嘅一段筲箕湾道咧，除咗电车服务除外，系会有封路嘅措施嘅。咁同埋工厂街去到东起道之间嘅一段筲箕湾东大街咧，亦都系会封路嘅。咁市民就要留意啦。咁另外亦都会有啲交通嘅改道嘅，沿住东起道东行啊，去同埋外秩序。沿住东起道东行同埋外秩序湾道前往亚公岩同埋柴湾嘅车辆，亦都会改经望龙街啦、工厂街、外秩序街同埋柴湾街嘅。 咁另外即系巴士服务都有啲临时嘅安排啦。咁到时大家喺翻巴士站嗰度咧，就应该可以揾得到呢啲详细嘅资料噶啦。咁亦都同大家睇埋啦。长洲太平清照啦，喺5月26日嘅时间咧，咁新渡轮预计啊，当日咧由中环前往长洲人流高峰期咧就系上昼嘅10点，上昼10点至下昼1点，咁啊预计人流会系平时嘅2倍嘅，系啦，咁啊当其时咧，亦都会加密翻呢个班次嘅，每小时就大概系6班船，咁啊同时都呼吁市民咧，其实喺上昼8点至到10点咧，喺呢个时候不如前往长洲先啦，以避开咧就人流嘅高峰噶，咁啊去到咧就听日 凌晨啦， 系啦，1点15分嘅时间又点咧？ 就會有一班特別的航班咧，由長洲去中環啊，咁就方便啲人睇完太平精照可以走啊。 哦，係，咁呢個真係要去完要走啊，嗰個島嚟㗎，冇車搭㗎嚇。係 啊， 係 啊。 咁另外咧就係九巴同埋城巴，亦都係5月27號凌晨1:10至到大概咧凌晨2:30咧，就會加開特別嘅巴士路線104R， 咁啊由中環5號碼頭咧就前往旺角嘅，咁啊大家就留意翻呢啲叫做交通消息啦嚇。好，咁啊時間嚟到早上嘅7:15啦，唔知道出邊嘅天氣情況點咧？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早晨， 喂，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邊嘅天氣 OK 係嘛？ O、okay、K 啊，暫時未落出雨啦。不過個天咧就有少少陰嘅，寄望咧有人轉個頭啊，中午嘅時間吹翻個太陽啦。咁但係等大家無論點樣過今日嘅假期啦，你好佛系咁樣過喺屋企，咁都希望係晴天噶嘛。就算你出去玩外出嘅啊，行下山啊，或者去沙灘曬下太陽，有個靚水啊，咁啊有個太陽啊。似翻个假期啊嘛，系咪先？ 啱啊！咁啊，今日都天气炎热啊，所以可能转头太阳都出嚟噶啦。 啱啊！嗱，小白你头先咧同阿船仔都讲咗好多长洲啊，啊今日大照即系太平清照嘅一啲 update 嘅资讯啊。我知道你今日咧特登都揾咗佳哥咧讲好多啊关于长洲太平清照嘅一啲典故。俾我哋听下喎，系咪啊？ 系啊，咁啊，梗系有啦。咁啊，转头阿佳哥咧都会出嚟噶啦。咁但我哋呢个时间都可以睇睇咧，就详尽嘅天气报告先。快啲翻入嚟啦， 嗯， 好，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嘅气温咧大约系31度啊，咁都几热噶。咁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嘅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嘅。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都系酷。熱啦，咁所以就帶多把遮，或者咧都即系或者帶把風扇仔出街，真係好啲。 係啦，如果你話今日去長洲嘅話咧，其實大家都醒噶啦，嗰啲帽啊，或者係嗰啲嗰啲防 UV 嗰啲 太陽眼鏡、 太陽傘啊、太陽眼鏡啊。太陽油啊，唔係淨係防曬啦，我諗要太陽油啦，即係勁啲嘅。咁如果你真係天氣炎熱嘅話，咁啊天文台其實都睇翻啦，未來七天嘅天氣預報啦，星期一、二、三、四咧呢幾日咧個天氣咧都係非常 炎 熱㗎，咁啊所以咧大家到期時要注意住補水啦嚇。時間嚟到早上7:17啦，咁啊頭先阿歐都踢咗㗎啦，晨光大學咧今日朝頭早啊周樹佳佳哥咧，其實佢都會出發去呢一個嘅 太平 清 照 啦，而家先同佢傾傾先。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今日公众假期啊，点解啊？ 系佛诞 啊，佛诞啊，咁啊长洲有太平清照啊，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香港好传统嘅文化传承嘅活动嚟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今年抢包山嘅活动就个布局啊有少少声音啦，大家都有啲意见啦。咁但系你睇翻咁多年以嚟，其实太平清照嗰、那个。个由来啊，各样嘢，我真系要问一问佳哥。其实几时开始咧有呢啲太平清照嘅活动，同埋几时开始越做越大嘅咧？ 嗱，长洲个太平清照咧，实际上几时诞生咧？冇文献实际记载过嘅。 哦， 而家凭估计咧，大约系1890年度咧，92度 都过百年噶咯。 系啊，过百年噶啦，1892度已经有噶啦。咁样就1892之前有冇咧？冇实际记载，推算系可能已经出现，系咁样嘅啫，系咯。咁啊，所以咧，你话佢系历史悠久嘅，绝对系嘅。咁、哦、啊，因为如果唔系咁都攞唔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咁梗系啦。咁、但系你话，譬如第一代嘅或者有文献开始记载嘅太平清照。同今時今日其實嗰個規模各樣嘢或者個入面嘅活動個餡啊，係咪都已經有好大分別㗎？ 係啊，當然好大分別啦。嗱、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喺過百年前咧，呢、這個長洲太平清照咧，主要係島上邊一班學老人啊，佢哋自己嘅小圈子活動，係、學老人拜神嘅啫。咁你但係長洲係個墟嚟㗎嘛？ 係啊， 佢島上邊咧唔止學老人㗎，佢有好多廣府人。有好多赚家人，仲有好多咧水客家人。 咦，咁今时 潮州人， 今时今日叫做长洲嘅原居民咧、其实都有分好多派系噶咯。 是啊是啊，点解咧？因为咧，头先我讲过啦，佢呢一个咧系一个墟嚟噶嘛，系、 哦、 引咗好多人嚟做生意噶嘛。咁、 嗯、 所以咧，唔同嗰个我叫做语言族群啊，即系讲唔同乡下话嘅人咧，咁、 哦、 都即系都睇中呢个地方， 嗯、 走嚟呢度做生意。嗱、嗯，所以今日咧，我就去到长洲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噶、 嗯， 有潮州会馆， 哦， 啊、又有啲水上人嘅组织，跟、 哦、 住有啲咩四邑 啊，有啲东莞啊。 哦 有啲咩順德啊咁樣，就係、是、因為咁嘅原因咯。 哦，全部都係原居民，就係、是、因為 呢啲應該都算係原居民噶啦。 嚇、 啊，呢啲就長洲島上邊嘅一啲，應該係早期居民啦。 嚇、啊，早期居民係 原居民嚟講咧，有較為更加嚴格少少嘅嘢嘅。 係可能原居民啊，真係再可能五六百年都唔出奇啊。 係 佢哋嗰啲。咁但係你話再即係早期嘅，譬如太平清照，咁佢哋真係係純粹拜神嘅啫。咁嗰啲飄色啊，嗰啲有冇噶？ 嗱，早期應該係冇嘅。早期咧應該係有咩咧？包山仲有嘅。但個包山定係冇而家四十幾尺咁高嘅。 哦。 咁嗰日咧係後嚟一路加高上去啫。 哦。 一路加高上去啫。咁、 嗯、 當中裏邊嗰啲咁嘅紙扎啊，或者嗰啲念經嗰啲嘢咧，大體上咧應該係差唔多。因為這個呢個咧都係冇，即係格局嚟嘅，佢舊嘅啲傳統嚟噶嘛，格局咧係冇得變嘅。反而個包山就不斷加高，同埋以前係會搶包山噶嘛。啊，搶包山咁而家就分包山啦，已經唔同曬啦。 係啊，以前係搶嗰啲真包嘛， 搶真包， 不過又踩到爛曬咁，咁係嘅，食物方面係浪費咗嘅，咁又不斷改進啦咁樣。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搶包山咧，搶包山有冇話其實係幾時開始？但以前就算有個包山咧，我自己純粹咁推斷。因为那个叫做建筑的技术问题都不可以说起到太高， 是 因为又要搭棚又要架空，其实是要很高的技术，咁如果你说一百年前就算它刚刚开始，可能几十年前它有抢包山呢都不会高得去哪嘛， 是啊是啊，但我想最早期可能都十到二十尺左 右， 是啦、啊，那你話嗰個變化山嘅變化咧，固然佢有高度變化啦，咁啊個搶咧都有背後都有意思嘅喎。 哦，搶平安係咪？係咪？ 係啊，唔係，其實最大原因就係話咧，因為啲包山係祭個神啊。 哦， 啊、祭個神，呢、這個神咧其實真係幽魂啊。 係。 即係幽魂啊！咁啊，啲人認為咧，祭個神啊，祭個神嘅呢啲物件咧，都能夠保平安。 啊。 咁所以咧就要鬥法去攞，鬥法去攞咧，咁所以叫搶包山。 哦， 咁样嚟嘅。 咦，咁但系佢一路抢嘅时候，一路踩到烂晒，咁咪嘥晒。即系 呢啲冇冇计噶啦。 O K O K。 但系呢包唔系我嚟食噶嘛？呢包唔系呢包我嚟挂喺我屋企，我嚟。 哦，系咩？ 保平安噶嘛？ 咦，我以为以前个年代系抢完之后翻屋企分咗佢就食咗佢，我以为真系咁噶。 啊，有啲人咁噶，但系你谂下，啲包摆咗咁多日，发晒毛啦，好多都老天摆咁多日。 哦，我唔系 嚟食啊， 唔系整之前嗰即系抢之前嗰日先整噶。 梗係唔係啦？掛譬如佢打照之前已經掛好曬上去噶啦嘛。咁、 哦、 如果嗰日幾日如果落雨啊，更加弊添。係啦，試過啦，發曬毛，係啦，咁、樣咁啲包咧，其實咧就唔係我嚟食嘅，我嚟掛喺屋企或者掛喺架船嗰度，就我嚟咧保平安嘅。所以咧嗱，如果你去長洲嘅時候咧，間唔中你會見到嘅，嗰啲居民嘅門口啊。个屋檐嗰个门楣嗰度啊，会挂咗个包度噶。 哦， 系啦，就系咁解啦。 咁啊，而家就直头可以揾个即系现成啊，好似锁匙扣嗰啲，系咪电话绳咁样？ 嗰啲冇经过呢个宗教仪式啊，啲纯粹观赏性。 系啊，观赏性嘅，系啊，咁啊， 好灵性入边嘅， 都特别嘅。咁啊，太平清照有冇啊？其实几时开始慢慢出嚟咁样噶？ 太平清照咧，道教嘅祭祀儀式嚟嘅，佢個發現咗好早噶啦，好即係我諗過千年以上已經。 哇！咁耐噶啦， 梗係啦。咁咧就不過咧，因為咧，照呢樣嘢咧就好多種嘅。 嗯， 根據道經裏邊講，有好多種嘅。 嗯， 而家我哋成日講話太平清照，太平清照咧，只係咁多種照裏邊嘅其中一種嘅。嗱，譬如話，香港道教聯合會，咁樣就每過去2017、2017咧，都做過一個好大型嘅照，叫做羅圈大照嘅。 羅天大照。 係啦，羅天大照咧係道經裏邊照裏邊嘅最高層次嘅一種嚟嘅。往昔咧係皇帝先至可以照開嘅。系啦，咁而家冇皇帝啦，咁啊梗系由政府、由當地嘅最高組織去負責啦、發起啦，就咁樣咯。咁羅天大照就係照，亦都係照啊，不過佢係照嘅更高層次。 咁解嘅。 哦，咁太平清照咁入面嗰啲神灵真係唔係咁高級嘅，係咪我可以咁理解？ 唔係咁高級，唔係應該用高級兩個字，係應該用數量唔夠多啊。 哦， 即係羅天大照咧，根據佢哋講咧，有譬如佢做嘅儀式咧，佢係會召請譬如3600個天上嘅神落嚟嘅，天上地下嘅神落嚟嘅，即係但太平清照咧就冇咁多啦，冇話幾千個咁多啦。 哦，即係個係啦，即係請嗰啲好似請嘉賓咁樣。 係啦，請嘉賓，請嘉賓落嚟啦，係啦，你請地區請嘉賓，請國家級嘉賓，就請世界級嘉賓嘅咁，即係咁咯。 係啦，跟住羅先生，全世界嘉賓就嚟曬嘅。 係啦， 咁啊，太平清照就可能地區嘅部分嘅，咁但係就存在住呢個。 大約係咁嘅意思 咧。咁但係點解無端端又開始變下變下，係有咁多譬如卡通人物啊，或者係扮高官啊，咁就同嗰個照又好似唔係扯上關係咯喎。 呢你首先講呢啲係標識啊嘛。 啊、 其實咧，逢係打照咧，係有分為宗教性嘅部分，同埋咧一個叫做民間通俗啲嘅部分嘅、 哦。兩 part 嚟嘅，原來 兩 part 嚟嘅。宗教性嘅部分梗係要有南無先生或者師傅念經啊嗰啲嘢啦。但係民間性嗰啲嘢咧，就係、是、吃喝玩樂，娛樂性，令到個照咧更加吸引人，更加生色、哦，更加熱鬧嘅。譬如話匯景巡遊呢一隻咧，就佢裏邊冇涉及。冇涉及咩嘅、啊，即係拜神嘅，純粹係啲人行過巡遊咁樣，即增加個地區嘅娛樂性咁樣嘅啫，咁、啊、樣咯， 係 啦。 哦，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平民版嘅咧，就冇話特別有啲咩宗教色彩，就係、是、文化色彩。 係啊，因為第一個照裏面一定係有兩樣嘢嘅，好一定係有啲民間嘅嘢，也有啲係宗教性嘅嘢嘅。嗱，譬如話你做神功戲咁樣，咁呢啲係唔使拜神噶嘛，咁呢啲純粹係。即係令到啲嗰啲鄉民嗰地方嘅人咧，就有得玩，係、有得睇，嚟到個召喚能夠開心，即係即係增值啊！個召喚咁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嗰、那個棚入邊有一班師傅又可以佢自己又仲緊經嘅，咁呢樣係就係宗教性嘅嘢。 哦，咁如果你話長洲嘅太平星照就係乜嘢都有嘅，神功戲又有， 同係照多一定兩面都有， 飄色又有， 同係照多一定有嘅，基本上係啦，咁啊，即係兩種嘅。元素都有嘅。 哦，咁啊非常好啦，咁啊都多嘢玩。咁呢个就係佛誕就一定会玩嘅嘢嚟嘅，即係太平星照。 你呢句说话可圈可圈可点。以前嘅神州太平星照呢係唔係一定喺四月初八做嘅。 哦，係咩？ 以前呢係应该係年头定年尾呢就由嗰啲村民呢就卜杯。边一日做照嘅、 哦， 大约系农历四月初啦，但系就唔一定系边日嘅、 哦。 但系去到2001年咧，先、 哦、 至定咗系四月初八系正日，跟住咧就四初八之前嘅两日就开照。 嗯， 咁样嘅，咁啊成个照做3日系咁样啦。 嗯，点解无端端系喺2001年又定翻咧？ 呢样嘢咧，第一嗰年咧，如果冇记错就应该系复办抢包衫。 哦， 复办抢包衫。 系。 第二咧。就可能係因為咧平，如果係平日打照嘅話咧，咁咧就唔係咁多人幫手，就亦都係未必有咁多遊客，香港嘅本地遊客能夠有時間入去參觀，咁啊令到嗰個照咧就有啲失色，或者係嗰個做生意咧係差啲，咁啊於是乎大家就諗計點樣令到呢個照能夠即係更加吸引人啊，更加好睇啊，更加方便啦、啊。咁能更加照，譬如話揾更多嘅人咧嚟幫手啦。因為我記得我僆仔去睇長洲太平清照嘅時候咧，佢哋嗰一打照咧，啲學校係放假嘅。 哇！ 平日都要放假去幫手喎。 係，即係成個長洲總動員啦、 啊。係啦係啦，咁就係咁啊！嗰陣有時會農民覺得係有啲農民傷財噶嘛。咁就如果唔使啦啊，譬如今日咁公眾假期嘅佛誕嚟嘅，咁。唔使話特別要放假啦，啲學生實得閒啦，咁啊咪可以參加，譬如最緊要係匯景巡遊咯。 嗯，明白明白， 咁樣咯，咁就一家便宜兩家著。啊，加上咧後過咗97之後先至有佛誕公眾假期嘅啫嘛。 啊，係喎係喎， 之前佛誕唔係公眾假期噶嘛。 係喎，咁所以你話節日啊咁啊都要與時並進，咁啊等大家可以享受多啲。 係。 咁啊非常真啦，佛誕仲有好多嘅事情嘅，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同阿佳哥講佛誕喎。 好。 好，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9年上前线，担负最残酷嘅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佢有咩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汇景巡游在今日佛诞举行，巡游典礼会在下午1点半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队伍之后会由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之后返回北帝庙游乐场。而太平清照的另一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深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运输署预计在渡轮服务方面，由中环往长洲的高峰期会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而由长洲往中环的高峰期是下午4点到夜晚7点。在抢包山比赛结束之后，巴士公司亦都会加强途经中环码头的10条通宵巴士路线的服务。运输署提醒到长洲的市民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服务安排。保护儿童会辖下的幼婴儿院舍同乐居多个职员前年被揭发虐待儿童，保护儿童会其后改革，包括今年一月成立守护儿童学院，初期主要为负责照顾婴幼儿的员工提供培训。院长钟瑞明说，保护儿童会辖下28个服务单位，共有大约700个员工，不同职级和工作范畴的员工每年需要达到不同培训时数的要求。大部分员工第一年要至少完成10个钟头的培训。他说学院运作至今大约3个月，只有大约10个员工达到培训时数的要求，强调目前只是起步阶段，将会陆续推出更多培训课程。从事幼儿教育师资培训30多年的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郑佩华说，守护儿童学院对于培训照顾幼儿的员工很重要，俾他们有机会反思和理顺工作。体育方面，曼联4-1击败车路士，锁定今季英超前四位置，成功取得来季欧联入场券。卡斯米路在开赛之后6分钟就为主队先开纪录，安东尼马迪尔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扩大分差。班奴费南迪斯在73分钟射入12码，拉舒福特在5分钟之后将比分改写成4-0。车路士在89分钟破蛋，但是为时已晚，难平败局。西甲方面，马略卡1-0小胜作客的华伦西亚，奥沙辛拿主场2球正胜不尔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佢哋都係話三星分咧係會留隊嘅，咁一直咧就會同白禮頓咧就征戰歐洲咁講。 係啊，咁睇下 我有興趣睇啦， 繼續啦，定還是喺冬季轉會窗已經有啲人出多啲錢俾阿三星分走啦，即係被譽為 CP 值最高嘅亞洲球員啦，暫時喺英超嘅界別，因為真係相對薪金方面平啲啦。但係白禮頓個班主咧其實好識做嘅，咁啊令到球隊有得踢歐洲賽，啲球職員啊全部都有得咧啊有 20% 嘅獎金咁樣。咁啊其實真係啊，如果你個老闆係好咧，咁啊管治係好咧，跟住啲球員都係啊有一種向心力喺度咯。 咁啊梗係啦，老闆好嘅，就算有陣即係本身佢哋都已經好高人工㗎啦，咁所以都唔會計嗰一蚊幾毫嘅。咁但係佢哋個心咧踢得開心嘅話咧，其實都願意落嚟嘅。即係你見到個波明明追唔到嘅，咬緊牙關同你跑多兩下咧，其實真係隨時一隻杯都係咁樣追翻嚟㗎。 白禮頓咧呢隊波嘅班主真係個傳奇嘅班主，我記得喺呢個環節咧自己都有分享過啦。其實佢係咧賭 poker 起家嘅，咁啊玩 poker 咧贏咗隊波翻嚟啦，咁啊鋭意咧令到成隊波咧都可以由低組別嘅，譬如英甲啊、英冠啊，跟住慢慢晉升到嚟英超啦。 嗯、 啊，估唔到呢個班主咧几俾心机去叫做供养球队，或者对球队嘅付出系几多？因为嗱，即系大家知道头先刚才主持人都讲咗佢有少少出身啦，因为有啲赌徒性格咧，咁啊，唉，输打赢要啦，系咪先？如果输咗止蚀啦，成队波卖走佢啦，咁样啊，真系唔系，发觉咧啊呢个班主咧。叫都幾長情下喎，對呢個白禮頓， 係啊， 呢隊球隊 幾好啊嚇！咁啊，白禮頓睇翻其實佢創會121年以嚟咧，係第一次進軍歐洲賽嘅，咁啊肯定係新力軍啦。咁啊完場之前咧，其實睇翻呢場比賽啦，咁佢哋亦都奏起咗咧就係歐霸杯嘅音樂，即係去到慶祝啊！我哋攞咗呢一個嘅入場券啦，咁啊我都期待，但出年我幾想追白禮頓佢喺歐霸杯嗰個成績。个战况到底系点样？ 系睇下佢可以咩啦，即系欧洲赛同埋英超可以两者兼顾啦。因为其实好多球队往往一踢欧洲赛咧，就唔能够兼顾到英超嘅战线咧。咁赛程都好频密啦。 系啊，咁自己本土嘅联赛咧要兼顾埋都系辛苦嘅。咁但系今年咧，譬如系曼城啊，而家都向住三冠王进发啦。 好似系咪得翻一轮赛事啊？英超我想问，一轮啊，好似得翻。 可能系，可能系。咁而家你睇翻，其实除咗曼城之外，另外一隊咧就係喺意大利嘅球隊咧，都係向三冠進發嘅，就係國際米蘭啦。 冇錯， 係啦。咁啊，國米咧可唔可以成為三冠王咧就唔知啦。咁啊，但係其實佢哋睇到喺意大利杯佢哋反勝費倫天啊，咁啊，所以佢哋又多一隻杯啦。咁啊，而家咧就歐聯啦。咁啊，歐聯咧，咁啊，當然就係曼城亦都係一定係好想，個個都想攞噶啦。咁如果佢哋比拼嘅話咧，的而且確暫時都係曼城睇高少少嘅。咁但係你睇翻白禮頓嗰場波咯，白禮頓對曼城咧，其實都有啲奇兵啊！突然之間冷戰咁樣去到射，咁啊，然後入波。咁啊，當然啦，曼城即係積分上面就冇乜所謂嘅，咁啊，但係叫做呢一啲咁樣嘅陣式啊，或者陣勢咧，去到比如果國米去到分析嘅時候，可能都有其他嘅叫做進攻方法咧，俾到大家參考。 冇錯啊，因為都成日講啦，話我哋今年咧少睇咗意甲啊，咁樣啊，究竟咧？意甲方面啊嘅球队嘅实力有几多咧？大家都未知之数。譬如国米，大家最印象深刻就系卢卡古啦，咁样一个叫做前锋喺前边可以拦晒啲波，跟住又传俾譬如高辛斯啊、祖亚坤哥利亚等等啦。咁但系究竟个协调系点咧？有冇机会继续攻城咧？攻陷曼城咧？呢个都系留意。喂，主要角度讲下你嘅 friend 啦，咁啊小白都系叫。因尼斯达咧宣布今个夏天咧又离开神户胜利。7月1日咧就踢告别战，咁啊唔经唔觉咧，恩尼斯达咧呢一位西班牙嘅名将咧，已经日本呢一队球队咧效力咗5个球季啦，咁啊踢咗5年，咁啊当中都有曾经试过有好嘅成绩嘅，不过重点就系、是叫做差唔多啦，其实都年事已高咯，39岁咯，恩尼斯达 同埋神户胜利船，见到近呢几年嘅成绩都浮浮沉沉啦， 系啊系啊，喂，39岁差唔多啦，我觉得，即系当然你 可以收姜啦， 睇翻呢一个叫三浦之良咁啊，继续踢，但系我觉得恩尼斯达算系咁噶啦，串联球队，亦都究竟会唔会有机会担任助教一职咧？喺日本方面，定还是系翻翻去佢自己母会巴？ 塞隆拿嗰度咧，帮手做一啲助教嘅工作咧，呢个未知字嘅，啊，即系稍后佢自己会喺社交平台啦，同埋记者招待会嗰度讲。 咁啊，睇下佢食完牛柳之后想食咩啦。 嗱，讲到日本队咧，呢个亦都值得讲嘅。咁嚟紧咧，日本队咧就点兵踢呢个有塞啦、萨尔瓦多同埋秘鲁啦。啊，秘鲁嘅实力强啲啊，萨尔瓦多就系一般般啦。咁啊，领队咧森保一咧，咁啊阿 Sam 哥咧就终于啊。終於聽我哋講啦， 哦，換翻蘇超精英， 係啦，蘇超嗰兩位精英啦，古橋亨悟同埋中場嘅旗手凌央啦，咁啊，真係有記者朋友問森保一，啊，點解世界盃嘅時候你唔俾古橋同埋旗手去叫做效力嘅？佢亦都真係好直接咁樣答，即係叫做唔怕得罪人咁樣答。佢話咧，其實澳職啊，同埋日職嘅一啲本地球員咧，或者踢本地聯賽啲人咧，水平高過蘇超。嗱，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咧，可圈可點嘅。蘇超嘅實力係咪真係凌駕 J League 咧？咁嗱，每隊波都唔同啊。 係啊， 但你講到班霸塞魯迪喎。 係啊，咁塞魯迪。是能够是称霸苏超的话呢我就算苏超呢某些球队的而且个可能没 J League 咁好的。咁但是整体上来说同埋睇他们那个进攻的阵式啊他们的走位他们自己个人能力的速度啊准程度其实都有数字睇。 同埋呢个欧洲式的女欧的训练呢其实个强度好高。我不是说 J League 不够高。 可以带一些经验。但經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嚟嘅。咁你話曬你塞魯迪，你一定係知道啲外籍人士佢哋嘅套路係點啊，習慣咗佢哋嗰個方向啊。咁你 J League 嘅其實好多時大部分雖然都有外籍球員，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咧就係佢哋自己本身日本籍嘅球員噶嘛。咁你嗰個碰撞啊，嗰個較勁咧，其實係兩樣嘢嚟㗎。 講得冇錯啊，所以依家俾人抽後腿就係話，喂，如果 Sam 哥當年你願意將古橋亨悟啊、旗手凌央啊嗰啲球員咧，甚或乎另一位啊，前田大贤啦，呢三位咧，关于啊塞鲁迪嘅进攻三叉戟嘅球员咧，都摆入去当年即系早一两年踢世界杯嘅本队嗰度，唔系净净单系靠三尖分咧，成绩有机会更好咁样。即系嗱，讲咁讲啦，即系过咗气，我哋都可以出嚟试下孔明。咁但系个重点系啊，咁都好，依家叫从善如流啦。咁原来人哋要攞到苏超冠军，要好似古橋亨悟话创咗女欧球员入最多波嘅纪录，你先愿意去俾人哋入日本队，咁啊唔好嚟啦。因为我哋细个睇足球小将都系咁噶，啲球员好默默耕耘咧，嗰个日本队嘅领队都唔征召佢翻嚟日本队啊。你记得有呢啲情节噶嘛？ 我记得 嗰时有个系咪好多嗱漫画嘅情节咧，我又系抛低咗廿几卅年啦。但我记得有呢啲画面出现咗咯，咁样系好。咁啊，转个角度啊，小白同你讲下单车啦。香港单车队咧主场希望咧攞到好嘅成绩，咁啊坐镇将军澳我哋嘅主场咧又迎战啦吓。咁啊，一连三日嘅香港国际场地杯咧，今个早上咧就会喺将军澳嘅香港单车馆咧揭起战幔啊。咁啊，港队咧就精英进出啦。咁样咁你话喂，争先赛方面就呢、這个杜卓希啦。啦，杨彩瑶啦，等等啦，咁样喂都有海南赛啊，同埋咧呢个麦迪逊赛嘅。咁当然你话喂李慧思喺咩度啊？咁李慧思嘅今次就冇出战嘅，但你见到咧香港队咧嗰套衫好靓 哦，系啊，呢套我都有见过，系即系好 slim 啦，同埋好醒目啊，嗰个感觉， 同埋好 sharp 醒，我觉得吓，即系咁大家又值得支持一下我哋香港 咁啊，梗系啦。你话香港单车队之外，仲有香港本地嘅乒乓球咧，咁啊，相信大家都留意到话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咧，寻日啊上演八强啦。咁啊，香港嘅混双组合咧，混胜庭加上咧就系杜可林就以直落三盘啊，击败咗瑞典嘅组合嗱，杀入四强，咁啊已经系稳待呢一个嘅奖牌噶啦。 系因为今年咧呢个赛事咧。唔再打第三、第四啊，即系你一定有牌噶， 一定系啦，一定有牌噶啦。咁啊，肯定咧，亦都系相隔六年之后咧，就再次企上呢一个嘅颁奖台上边嘅。咁啊，暂时睇到呢一队嘅组合啦。咁啊，佢哋喺世界排名咧就系第八嘅。咁如果你问我嘅话，梗系希望佢哋嗱。一定有第三噶啦， 系啊。 咁个问题就系，我都想有份争下第一嘅。 但系好难，好似对国家队啊嘛，我哋系嘛？我哋我印象之中系对国家队嘅，佢出完线之后咁样，咁啊，咁国家队梗系最强啦，国球嚟噶嘛，乒乓波系中国嘅咁样，咁所以啊呢、這个较劲都好值得睇嘅， 系啦、 啊，大家拭目以待啦。 咁另外就系仲有伍家朗啦，大家都要支持啦。咁啊佢亦都系晋级咗八强嘅。咁啊佢今次呢个咧就系马来西亚嘅羽毛球大师赛一个嘅即系个强势继续喺。 喺度啊吓。咁啊，寻日男单十六强比赛入边咧，就对住年纪轻轻二十一岁嘅印度球手啊。咁佢局数咧就2-0晋级嘅。嗱，八强咧佢就会同中国嘅球手就争入准决赛嘅。咁啊，希望佢加油努力。 嗯。 想念，直到今天才发现，好面就面，还是应该洒脱点。总需苦练，换个新身份，各自的避免，一再纠缠，独自历险一遍。游历大海中碰见，漫过海岛黄岸，一一靠近过，几多个你会稀罕。假若不再客衬足你觅到避风港，当下手震极了，紧扣着过仍衰放，繁花已盛放，枯萎之际，唯等再有阳光。退出是我当最重要的，你觅到避风港，纵使心里热烫，太浪漫句子不能讲，然而不由我，祝你别再为爱或情受创。谁懂得接受，为自造沦为过咎，好友甘心他会比我更要真厚，明白不可占有，或说多少年后可跟你在某餐厅里与你子女怀旧。假如再合衬足你觅到避风港，当下手震极了，紧靠着过仍衰放，繁花已盛放，枯萎之际，唯等再有阳光。退出是我当最重要的，你觅到避风港，纵使心里热烫，太浪漫句子不能讲，然而不由我，祝你别再为爱或情受创。凝望你前行，前行吧，别皱了困，谁伤心若这世上有千个万个避风港，终于可以让你选最合衬来奔往，由他慷慨为你几多风雨亦挡。目送这是我当我像个荒废掉了避风港，亦都跟你活过最浪漫最好的时光。你爱亦全没过。 假期的早上听这一首作品，7:53，带你有张慈豪 Aska 的傻瓜不要紧。 呢只黄色的巨鸭咧，十年之后，咦，翻翻嚟香港啊，各位！ 十年啊， 原来又翻嚟香港要十年嘅， 系咯。 佢离开咗，一离开咗香港，跟住巡演啦，去过周边地区啦，去过北欧啦。啊，原来一个巡回演唱会，你当一啲巨星巡回演唱会咧，一翻嚟咧，原来要十年嘅时间，真系唔讲得少。 因为我谂翻起啦，我当年记得呢只鸭鸭嘅，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嗰阵时系我小学咯。 嗯，哇！ 即系 咦，原来有成十年噶咯， 小学。 因为我系嗰阵时咧，仲系细个，屋企人就冇带我去睇嘅。咁但系我啲同学仔有，佢哋仲要影到咧当年呢一只鸭仔咧，好似 漏气嗰阵时， 漏气系啦，影到佢漏气。 漏气嗰个咧系我最唔想睇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屋企都有。都系呢啲咁嘅鸭仔咧，即系俾小朋友去到冲凉放喺度，夹夹咁样啦，好可爱嘅。好啦，即系当然最可爱就系自己仔仔啦。咁但系你发觉个画面嘅时候咧，你就好难想象得到一只鸭仔如果漏气咧，好似令到我自己觉得咧一幕即系好开心嘅一幕咧，就留低咗一啲嘅不愉快嘅感觉喺度。所以我觉得就算咧佢要放弃又好，或者佢要收埋佢都好咧，我觉得佢应该离远大家嘅视线。咁樣先就去做，即係正如啲歌手嗰啲 artist 咧，演員咧，咁佢應該係化曬妝、執曬自己嘅樣先行出嚟噶嘛，精精神神咁行出嚟噶嘛，咁佢平時喺屋企個樣，我唔會理佢啦， 冇錯， 同只鴨仔一樣， 係 精精神神先行出嚟。 啊，不過佢上次漏氣究竟係 好似有啲意外， 好似係意外， 即係佢唔係特登想做一個泄氣嘅嘢。你知道香港即係有陣時打風，夏天咧大風大浪都係比較難搞啲嘅咁樣。不過調翻轉頭講多少內文俾大家聽啊，呢、這個黃色鴨仔咧就係荷蘭嘅藝術家富曼啊，咁啊創作嘅，咁主要就係想放大個童心啦，因為即係頭先你都講，通常啲鴨仔咧就擺喺個叫做瓷盤嗰度玩啊，或者水池嗰度玩，但係依家攞個圍港嚟做咗成個浴缸咁樣，係 啊， 好 happy 啦！嗰啲藝術家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大家有正能量啦，同埋開心歡笑啦。 佢喺青衣北部嗰度咧，其實佢都已經即係停拍咗先噶嘛，開頭。咁佢影咗啲相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可愛嘅。通常咧，啲鴨仔如果你要影呢啲又有碼頭啊、有船嗰啲相咧，你嗰啲碼頭嗰啲船咧，應該都係玩具嚟嘅。然後你只鴨仔咧就即係又放喺度咁啊，自己影相。咁但係今次這個呢個咧，佢咁大嘅 size 咧，其實望起上嚟，我發覺即係嗰種童心咧係可以令到人出得出嚟。 喂，今次有兩隻， 兩隻 還是係上，定還是係有一隻係。主即系正选一只系后备咁样。 呢、這个就唔清楚啦，但系咧佢就系讲话呢一个系橡皮鸭二重奏啊，希望发起呢一个 Double Ducks Ten Year Challenge， 即系话诚邀各位市民咧分享十年前呢个橡皮鸭嘅目的，然后咧就有两只啦，所以系啦、就摆喺度。咁但系最后屘喺边度展览咧，又系唔清楚嘅，要去到六月一号咧先有进一步嘅公布。咁、但系你哋细个会唔会即系有冇个记忆系有玩过呢啲鸭？鸭仔啊， 鸭仔又冇玩过，水枪我中意玩啲啊。嗰时冲凉咧，个细个屋企有浴缸啊， 系 咁可以玩好耐啊。 哦，系，以前细个咧系都系浴缸噶， 啲屋系好兴有浴缸， 系啊，而家系企缸多噶嘛。 唉，而家 细啊嘛， 居住环境挤迫添啦。 以前就算浴缸都有啲帘喺度咁样， 系 啊， 好开心嘅嗰阵时。 系，我都记得细个系拎住只鸭咧，喺度玩咯。 系。即系通常你会冲凉带啲玩具入去， 同我哥哥一齐喺度玩。即系我仲记得呢一个画面，我仲记得嗰只鸭仔啊，所以只鸭仔唔见咗。系啊，但系而家咧，我好搞笑啊，因为我都有做一啲 marketing 噶嘛。我有一个 BB 用品嘅公司咧，佢其中一款 product 咧，已经系进化到啲鸭咧系有埋温度计啦。 哦，几得意喎！ 有埋 timer， 咁 会唔会 变色噶？即系例如如果正常温度就黄色，太热佢会红色，太冻会变蓝色咁。 佢个唔会，但系佢就会有一个。顯示屏咁樣，但係佢嗰個好處就係你可以擺埋落水當玩具咯。 哦，幾好喎呢個。 係啊，即係 又唔使驚啲小朋友啲水太熱太凍喎。 係啊，佢係特登咁樣，同埋都可以俾小朋友咬添咯。即係好多小朋友可以好中意咬嘢噶嘛。 咁可以做埋探熱針。 咦？呢個方法冇諗過。 不過即係嗱，你話憶起一啲童年回憶啦，咁啊細個即係攞啲玩具入去沖涼呢家嘢咧，都係開心。記得舊時咧，即係會。攞啲水槍入去玩啊，或者攞車啊、船啊， 係、哦、啊， 喺度放，跟住你會製作啲劇本噶嘛，好似 Toy Story 咁樣啊，有一個好人啦，好人求其叫阿強咁先啦，阿強咧就打怪獸嘅，咁你通常咧屋企咧，我哋男仔玩玩具咧就有咧幾隻嗰啲類似哥斯拉嗰啲咁嘅恐龍嘢啦，咁啲恐龍嘢全部都壞人， 所以買玩具一定要買啲壞人嘅，如果唔係會好人打好人， 嗰啲專係出嚟咬人嘅，跟住咧通常咧打打下咧阿強唔夠咧，跟住有個好兄弟会出嚟帮佢手，哦，见系你，我出嚟帮你啦，咁样，即系细个玩玩具咧，系可以帮你建构到一个剧本出嚟啦，同埋嗰一种嘅童真咧，就 系、 是。 我真心覺得手提遊戲或者手機遊戲咧、就 取代唔到嘅。我尋日夜晚先見證住呢一幕啦。咁啊，話説屋企兩個仔仔，大嗰個咧就對住個電視機就喺度玩啊，跟住即係睇一啲嘅表演，跟住佢突然之間就叫同阿弟弟講：弟弟你過嚟啊，不如你做壞人啦咁樣，就自己安排曬啲角色咁樣嘅。跟住又話你已經受咗傷噶啦，你呢個 party， 我、個水路都係講噶。瞓咗地下啊！总之由得个阿哥咧， 爸爸嘅角色系咩啊？爸爸嘅角色系 观摩。 哦，爸爸嘅角色系上帝视角。当阿大仔唔够打嘅时候，爸爸就会赋予佢一啲武器， 系 去战胜敌人。 我系惊佢咧开始打阿细佬嘅时候咧，爸爸嘅角色就出嚟阻止佢。 哦， 好似泰拳咁样。分开， 分开系咪？ 分开，分开， 权证咁样，唔知系咪咁啦？同大家快速睇埋个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啦，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1%啦。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8:10啦，同大家 update 下琴日港股啊，麻麻地跌穿咗19000啦，要跌369嘅。不过咧，今日佛诞假期咁啊，休市一天咁啊，反而咧有一个有趣嘅消息，咁啊嚟紧咧有一只咧。巨星传奇啊，阿周杰伦嘅概念股咧就会上场啦，咁啊就由咧、周杰伦嘅母亲啊，歌都有得唱啦，叶惠美啦，咁啊去持有嘅咁样，咁究竟呢、这个巨星概念股咧会系点咧？咁啊稍后时间咧再请啲股评人朋友咧同我哋逐一去分析啊，反而咧就今日咧因为休市嘛，咁啊同阿船仔咧同阿小白咧去倾下呢一个题目啦。2024年长假期攻略咁样，嗱、这个打工仔啊咁嘅呢个攻略啊吓，咁我就想问下，嗱，如果你个长假期咧得到呢个攻略咧，复活节咧、清明节啊，请三日放十日，你会想去边？ 旅行啦， 嗱系啦系啦，嗱 长啲嘅旅行啦， 啱，嗱长啲嘅旅行啊，你哋讲得啱啊。最梦寐以求嗱，三年疫情冇飞啦，呀，对上一次咧，我都系用咗三四日时间去咗曼谷啦。咁我唔珍惜嘅，梗系要去啲好长远嘅一啲旅行啦。旧时我都倾向飞好远嘅，譬如去冰岛啊，去 Tasmania 咁样。咁嚟紧我都 plan 紧一个长嘅假期啦，咁样。咁我先问下两位拍档啦，如果俾你哋飞个好长远嘅，谂住如果有两个礼拜嘅长假，真系啊，放即系请三日放十日，会飞去边咧？吓、啊，嗯。 我最想飞嘅咧就系去一啲自己未去过嘅地方，又或者嗱，我中意玩嗰啲又上山又落海嘅话咧，例如雪山我会想去啦。 边度嘅雪山啊？ 瑞士咯， 啊瑞士， 系啊，瑞士嘅雪山啊，一北海道嘅雪山我去过嘅，喺我心目当中咧有两个地方嘅雪山，我觉得系喺我心目中系觉得靓嘅。第一个系北海道，第二就系瑞士，即系佢哋两个地方嘅雪咧都系好似粉状咁样嘅，嗰啲powder 真系 powder 咁样嘅雪嚟嘅，就唔会似得譬如系其他大城市嗰啲咧就会比较上系灰灰地色嘅，咁嗰啲纯白色之余咧，而且你攞起手上嚟嘅时候系个感觉质感不一样，呢个亦都系。佢哋點解滑雪咁出名嘅原因啊？ 係啊， 咁所以你話如果俾我去雪山嘅話咧，我會想去瑞士啦。啊，仲有啲湖光山色亦都相當之靚啦。嗱，咁如果你話內地，我都想去，譬如係黑龍江，即係嗰啲蒙古啊啲大草原啊，咁亦都會想去睇下，例如係因為通關之後，其實我最多我都淨係。 翻個深圳，即係去個深圳。咁譬如上海、北京會有即係呢幾年疫情有咩變化？其實我未睇㗎， 係 我都想去望一望，哇！到底佢哋嗰個進步係點？你知而家上面我喺即係譬如上深圳旅遊嘅時候，一日嗰啲幾小時嗰啲咧，我都試過用佢哋嗰啲支付方法啊，係啦，我亦都想去即係申請翻。嗰啲嘅支付方法，因為我冇嘅原來。 支付方法再揾一日抽時間去內地開戶口先辦得到。 咁我而家就冇戶口嘅內地，即係電話號碼我都冇嘅。咁但係就用一啲如何成只係一個香港居民，但係都可以內地付款嘅方法去到俾錢嘅。咁我就用嗰啲嘅方法嘅。咁所以都試下啊，唔同地方佢哋嗰個生活嘅節奏啊，我覺得任何地方都 welcome 添。 冇錯啊！突然間幫我諗到個行程，我對上一次飛瑞士咧，都係先飛咗北京，跟住轉機咧搭北歐航空咧就去咗瑞士。瑞士真係好值得。 係啊！ 如果你細個有睇過《飄零燕》， 有 咁經典，你冇睇過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你都未出世。咁咧就係呢個經典，有個雪山，有隻狗，有個女仔咧，咁就係攞嗰個場景我嚟打造出嚟咯。所以啊，不過。瑞士嘅洗費好貴， 係咯，我成日都聽人講佢哋嗰邊嘅消費咧， 係啊， 係好高物價， 我唔夠膽出街食飯啊！即係嗰陣時又年輕啲咧，屋企即係自己手頭上冇乜錢咧，即係盡量喺啲超級市場買啲嘢食啦，跟住去令到三餐都夠飽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上館子入餐廳食咯，哇！瑞士應該係冠絕成個歐洲嘅一餐， 即係佢哋消費不嬲都係貴嘅。 當你覺得巴黎食一餐飯係好貴咧，瑞士。基本上是它的一倍半咯，即特别是啲旅游点，咩少女峰啊，咩策马特啊嗰啲地方咧，简直是哇贵得好夸张。咁唔紧要嘅，你用咗三年时间冇飞，呢三年你唔多唔少都储咗啲钱嘅。 好搞笑，我成日听啲瑞士人讲咧，即如果住偏德国区嗰边咧，佢哋系会过去德国买嘢，然 后哦系啊， 即佢哋可能去过德国买嘢， 因为德国平啲啊， 系啊，然后住喺德国，然后翻工咧就翻翻去瑞士。因為瑞士的人工咧 高啲， 高少少，然後又翻翻去德國，係好有趣。 德國好多福利其實都係做得都相當之唔錯嘅。咁我嗰陣時，譬如去喺德國咧，我都有原來德國又係望到個阿爾卑斯山嗰啲，所以一帶咧其實嗰個感覺咧都係好舒服。如果你話有假期嘅話咧，其實歐洲遊咧，我覺得都幾舒服。 你咁樣講我都幾想去，因為我未去過歐洲嘅。 嗱，如果有兩個禮拜，你係咪就係會搭嗰啲列車遊一遊個歐洲咧？ 應該會可能都想去德国啊，都想去法国嘅，因为以前读历史咧，成日都喺书本上面睇到啊，以前一啲世界大战嘅遗址啊，或者有冇啲即系可能发明家嘅故事，咁同埋我好想去大英博物馆，即系嗰阵时历史老师全部都 真嘢嚟嘅， 全部都话。 不如而家埃及有个博物馆， 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劲嗰个博物馆。 佢哋话行三日都行完，即系如果你真系用心， 系啊， 成个大英博物馆。如果你真系 埃及嗰个都 系 新嘅，咁亦都。非常 cyber 添，亦都好有古即系古埃及嘅风味喺度。 即系嗱，小白讲嗰个应该 系 开罗嗰度嘅埃及嘅开罗，你讲紧嗰个 系 大 英博 物馆， 因为大英博物馆入边都有埃及嘅展。 有咁大英博物馆入边有好多唔同展品啦，因为你都知道佢当年都系即系历史背景底下，佢都攞埋好多好嘢嘅，咁啊摆咗喺大英博物馆。你话要用三日时间去行啊，系咪 啲人话即系如果你真系细心去听，即系如果你去 即系逐个展品去抡嘅， 抡下或者你睇清楚。啲每个即系历史背景嘅话，其实系真系好值得去。咁我听到就哇，好兴奋啊，好想去英国去游一游呢一个大英博物馆。咁之后游一游欧洲啦，又未去过意大利啊，未去过法国咧，哇，好孤陋寡闻啊，觉得自己 唔系嘅，学术成就系应该要睇多啲嘅，同埋你年轻啊嘛，系咪先？ 系 咁穷游都啱数嘅，我都几建议第一次出游咧，即系可能攞住个背包去欧洲咧，即系好似 Eurostar 嗰啲就搭嗰啲。铁路咧，逐点逐点咁去咧，其实可以体会到同埋感受到好多唔同欧洲嘅文化，同埋又会学识喺嗰度嘅保护自己嘅技巧咯。因为欧洲好多国家都系骗案之都嚟， 多小偷啦， 多小偷啦，系啊。咁你而家个女仔点样如何保护自己啊？个袋几时孭去前边啊？几时可以打卡式孭向后边啊？咁你自己学下啦。呢啲都系人生嘅一啲历练嚟嘅，即系你冇试过俾人偷过嘢、啊。 不过佢太细粒咯。如果佢去歐洲，我都驚有啲危險喎。 所以應該會同 揾多一兩個女仔朋友一起去，咁我覺得可能真係啱數。 揾個男仔咯，揾翻個人咯。原來無論任何時間咩位都係揾翻個人咯。 哇！呢件事有啲難度啊。 係啊，咁嗰個變咗 honeymoon 嘅咯喎，呢句揾翻個人。 咁咪未？ 初恋之类啫，未至于 honeymoon 嘅， 系 咪？系啊系啊，啱啊。咁啊，你哋咧就谂 住 去欧洲啦。 我已经 如果我咧去呢个两个礼拜咧，就嚟紧就 plan 紧去南美啦，咁样都打定啲针啊，咁样。咁呢个都系我今年希望可以去到啦。今年去唔到，下年都谂住去，因为南美有两三个地方咧，我其实过去嗰两三年已经 plan 咗好耐。有啲地方咧叫达尔文进化岛啊，入边雀仔咧系好似船仔你嘅体型咁大嘅。 哇、wow. 是啊，是 big bird 嚟嘅咁样。咁佢入面有好多即係譬如科莫多龙啊会喺度爬咁样囉。咁、去到其实几近呢个亚马逊森林等等嘅。即係个亚马逊唔係我哋平时睇书啊电商个亚马逊。係我觉得啊呢啲地方好值得去，同埋呢啲地方应该係后生嘅时候去。咁、又可以睇下嗰啲沙漠响尾蛇啊。南美系好吸引嘅，古巴都系好吸引嘅、当我哋呢睇呢个狂野时速呢，你咪见到啊光头佬成日揸嗰啲靓车嘅，咁、其实古巴咧入边，因为你都知道佢系其中一个共产嘅国家啦，依家都仲系，咁所以咧佢入边有好多好嘅雪卡啦，好多好靓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嘅一啲好靓嘅古董车啦，其实系好似停留咗喺个时空嗰度咯。咁、我想去嗰度打卡啦，饮下啤酒啦，超下啦咁样咁样。究竟几时先有得放假呢？我睇翻个假表先，就系2024年嘅长假期攻略啦，就系复活节同埋清明节请三日放十日，劳工假亦都会多一日咁样啦。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帮得到手啦？ 系咯，有两个系一就变咗即系请几日就变咗十日嘅，咁有啲人诶请两日变五日嘅，都系呢啲套路，几好、啊。 好，我哋一阵播歌嘅时候开个小小嘅会议。究竟船仔请边嘅日，小白请边嘅日， 夹、定啦系嘛？ 系啦，我请边嘅日， 船仔梗系唔好请啦， 冇 赚多啲钱先去旅行， 佢都要飞嘅，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有得飞去旅行都旅途愉快啦。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未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 可知道筵席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狂想曲至今，欢笑声音在耳间，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想分开，有日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8:26啦，咁啊呢个优惠嘅环节，今日讲下啲免费嘢，就呢、是、个建筑马拉松啊。 嗯， 建筑马拉松 系啦，咁啊呢个劲，建筑署去做咗一只 app。叫做公共建築25載，咁咧呢個建築馬拉松係免費嘅，咁啊建築署就好少搞呢啲揭秘嘢啦。 而家 department 好多咧都會用好多啲扭盡六壬，佢哋都有 creative team 喎。 係啦，喂，我想讚一下先啊，佢呢個 app 咧揼得幾靚喎， 係嘛？ 果然咧， 等人 download 下先。 architecture 咧好有美感啊， 個 concept 都已經咧，唔係我哋咁容易捕捉得到。 係啦，咁啊呢個建築署咧，公共建築25年啊，首先免費啦。呢、這個 app 就叫建築馬拉松，咁咧就係、是、以互動嘅方式咧，同市民探索咧香港一啲建築、或者古建築、或者一啲現代嘅建築。 會唔會又講下鐘樓啊？有冇？ 偏向香港島嗰邊， 香港島嗰邊嘅， 即係特別係依家金鐘啊，喺龍和道嗰度咪有一條海濱跑步道嘅，咁、帶你去認識啊，譬如大會堂，係個歷史係點、其實大會堂， 禮賓府咁有冇講？都好值得講啊！ 類似嗱，佢用咗12個景點咧去做呢、這個叫做有導賞啦，同埋用呢個聲音導航去話俾你聽，其實。个历史价值究竟喺边度啊？ 好玩喎呢个 系啦，咁佢又会经过譬如石板街啊，咁啊原来经过咧石板街嘅石板咧，原来所有嘅石材咧都系取材自香港， 系啊系啊，喺睇、自己攞翻噶嘛， 系用我哋香港嘅石板砌翻个石板街出嚟， 哦几特别呢个， 系啊，当年咧要起好多建筑物嘅时候咧，其实喺九龙啊，佢哋都有好多即系花岗岩去到做开采嘅，咁系就系以前咧，即系香港仲系叫做维多利亚城嘅时候，边度有咁多石头去起啊？都系喺翻我哋本地去到凿啊，凿嗰啲时候就运过去咧，就不断起嗰啲嘅古旧建筑噶， 系啊，咁所以。 咧你一路去用住呢個 app 咧去做跑步，佢真係用馬拉松嘅方式去跑嘅，即係你全程都有10 K 噶，佢點對點，即係可能由石板街嗰度一路跑跑到去。 咁我一路跑步，一路插住隻耳仔聲音導航。 係啦，因為你有 earpiece 藍牙咁樣去一路聽住，或者去到嗰個景點，你都係會停低啦，你唔會一路跑，哇呢度大會堂啊，哇大會堂原來係咩？你唔會咁噶嘛，你係慢慢去做呢件事， 慢慢享受嗰十 K， 因為你放緊假，係啦，今日發。单假期，又要做呢件事，咁你可以免费 download 咗呢个 app， 咁啊认识下香港啦。 啊， 好 喎， 呢个好玩喎。 系啊， 因为你系可以同，净系连同个历史结合啊，你唔系净系同自己，即系跑过，你平时可能唔望，咁但系呢个你系可以睇埋身边嘅一啲建筑物啦。 同埋就算你平时跑过咗咧，你今次有咗呢个 app 嘅即系加持底下咧，当你跑过嘅时候，佢解释俾你听咧，你会揾到一啲原来你平时睇唔到嘅优点啊，即系一座建筑物你望落嘅时候都系咁嘅样啫。但系当有人解释过俾你听嘅时候咧，你会更加爱你身边嘅嗰啲建筑物啊。 系，同埋都系嗰句，呢个 app 同埋呢个网站咧。搭得好靓，系好想赞下佢。 Mr. Friendly 应该都系 好啦。咁啊，好天气，如果出去跑跑跳跳玩玩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不过热啲，大家要留意住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汇景巡游在今日佛诞举行，巡游典礼会在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巡游队伍之后会由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之后返回北帝庙游乐场。而太平清照的另一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就会在深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运输署预计在渡轮服务方面，由中环往长洲的高峰期会是上午11:00到下午1:00，而由长洲往中环的高峰期是下午4:00到夜晚7:00。抢包包山比赛结束之后，巴士公司会加强途经中环码头的10条通宵巴士路线服务。运输署提醒到长洲的市民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和运输服务安排。日本长野县中野市发生严重袭击和对峙事件，警方在清晨拘捕疑凶之后，在现场附近发现一个年长女性死亡，令到事件的死亡人数增加到4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4:00，疑凶在街上持刀杀害一个女子之后，再持枪袭击到场的警员，造成两个警员死亡。他之后逃入附近住宅和警方对峙，现场夜晚先后传出枪声，并且有两个女性逃离住宅。警方证实疑凶藏身的住宅是当地市议会议长青木正道的寓所，而疑凶是青木正道的仔，他清晨离开住宅的时候被捕，已经被带回警署调查。英国伦敦有私家车撞向唐宁街首相府外的大闸，没有人受伤，涉案的男司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时间下午4:00，目击者说在听到一次巨响之后，就见到警员用电枪指向一个男子，大批警员亦都迅速到场，并且进行疏散，警犬和拆弹小组亦都有到场。当局证实事发的时候，首相辛伟成在首相府里面，他其后因为预定行程离开首相府。警方说私家车的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和刑事毁坏被捕，而事件并不涉及恐怖主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4.06，瑞士法郎0.906，

记唔记得咧？我哋以前读书啊，而家唔系我哋以前，唔好意思，因为有个 仲读紧书，真系 呢啲开场白真 系，系你好啊，你好， 好啦，咁 同学你好，同学你好，将我哋咧成个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咧，个平均年龄咧， 拉到低晒、 啊，我哋而家成个二台 最年轻嗰个节目 啊，最年轻嗰个节目系一定。我夠胆讲，我讲三次一定。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系啊，全靠你咋。 系啊，咁啊，我同阿欧啊谂翻以前咧，即系读书嘅时候，特别系即系U 都冇乜嘢，即系中学嘅时期咧就要作文噶嘛。 系啊， 特别系嗰啲有字数限嗰啲中文作文咧，其实都有嘅。 有嘅。 咁嗰啲作文咧，其实啲题目咧，佢又分咗几只嘅。嗱，我以前我最中意写咩咧？我写描写文嘅、 嗯， 即系以前老师成日教你写咩描写文啊、记叙文啊嗰啲咁嘢一扎啦。我中意写描写文，因为你其实攞啲好空泛嘅嘢咧，或者攞一两件事踢佢。你就可以写到好多情感上嘅嘢啦。 我中意写抒情文嘅、 哎， 你援引翻，即系譬如徐志摩曾经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徐志摩咁样。咁你跟住咧就可以压到三四十字喺当中。 系啦， 而老师又觉得你啊有睇下书、啊，你个四眼仔咁样。咁所以作文咧上高分咧，呢啲都系有帮助嘅咁样。 你仍然在学嗰、那个，你用咩套路去到写嘢噶？而家 你用咩 AI 啊？系咪？ 而家当然啦，但系咧最近。即系帮啲同学补习啊，咁、就 吓、啊、你帮啲同学补习啊？ 唔系即系唔系帮帮 DSE 嘅考生们， 哦、 即系或者中五咁样啦。 私补 系啦系啦，私人补习嘅。咁我都冇乜资格教我而家同届嘅同学啊。咁我帮佢哋补习嘅时候，发现咧原来 DSE 嘅套路咧最容易攞高分系以论文咯。 嗯， 因为其实你只需要有个 将啲 point 系啦啲 point， 直头系攞另外张纸写翻啲 point 嘅就呃入去， 同埋点样搵啲例子 plug in 入去。 嗯 咁然后大概个套路要系点？你要点样整个架构系有条 formula 嘅？ 嗯， 系， 即系个公式。咁教咗佢之后咧，只要佢文笔真系唔会衰得太差咧，即系唔会太衰，平稳啲啦， 系 啦。 point 够其实就应该有分。 都基本上咁，但系当然你要攞到好高成绩咧，你嘅文笔。 三三四四 OK 嘅，系咪你想讲？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要好高啦，即可能你要五星咁样啦。咁、 嗯、 你嘅文笔真系要好流畅。 我有听过个朋友讲，即系中文老师嚟，佢话如果想攞五星星咧，议论文未必帮到手。系、 嗯、 啊，因为好难发挥得好好。即系文笔上边啊， 系啦，但系如果你即系如果想 要稳打稳阵就 O K 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点解啊？今日我哋系咪要作文啊？ 我哋一齐作文啊！因为咧，啲听众都可以一齐咧。如果突然间想作文嘅时候咧，就特别系夫妇相处之道为题啊，一个即系难忘经历，你可以分享一下啦。就正如头先所讲，你有个。故事嘅，你可以写好多你心情嘅说话嘅话咧，咁啊其实好简单，你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有一个叫做《爱一世家书》嘅网页嘅，咁啊入边咧都讲咗好多噶啦，例如作品内容头先讲咗啦，夫妇嘅相处之道啦，同埋难忘嘅一啲嘅经历啦。不过咧参加嘅资格咧就要年满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居民，嗱字数咧似我哋以前中学啊，1000个中文字。以来吓计埋标点符号嘅，咁、有奖品噶，我哋有啲奖金去到俾大家嘅， 咁啊开心啦吓， 诶几好，我有参加先， 好啊，一于咁话啦，大家一齐参加呢一个比赛啦。 正所谓衣食住行，衫对我哋嚟讲系生活入边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但系你又知唔知，原来你着嘅衫会改变你嘅行为呢？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My blood. Oh, let's dance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night. Don't be afraid to touch the sky. When I got the dream, it's all your life. One, two, three, four. Get up on it. Get up on it. Back up off it. Back up off it. Let another step in. If you want it. If you want it. Don't back off it. Don't back off it. So much going on. Can you keep up? find a skinner self. My city can go west. Keep it moving like the pieces in our heads. Follow our feet, they call us Travis Japan. 服装对行为和心理都有一种对自我确认、强化和转化的作用，即是人会根据我们所穿的衣服确认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去强化或者去改变这个形象的。例如我是一个不太有自我主张的女性，当我穿上朴素的服装，自己看完都会觉得垂头丧气，认为自己果然毫不起眼，于是变得更加畏缩。这个例子就展现了自我确认和强化了。咁相反，如果你系着一啲花里花碌嘅衫，你嘅心情咧都会变得更加好，容易展现出积极嘅行为。呢、这个就系自我转化。就算系男性，当佢一着上成套西装，都会比较容易进入干劲十足嘅状态，言行举止亦都比较利落。咁所以如果你想改变一下自己嘅行为习惯，想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不妨好好打扮一下，着得靓仔靓女一啲啦。 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生都悔过，留低一片。 作品有呢一首咧，《彼岸花》呢、這个时候咧，听一节晨光景星。 晨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次咧，我哋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嚟到节目咧，担任嘉宾主持嘅 Jasper Si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Jasper Sir 啊，我咧要报案啊。今朝咧，我翻工揸车嘅途中，我 keep 住喺自己条线行啦。咁啊，我同隔篱行车线中间咧隔咗条双白线，即系隔篱行车线嘅车唔可以 cut 入嚟啦。点知咧，前面右线嘅私家车夹硬 cut 咗条双白线，插咗入嚟我条线度。哇！好彩我喺嗰刻咧反应快，如果唔系啊，真系差啲撞到佢啊。不过咧，当时又冇警察喺附近睇得到，咁啊觉得有啲唔抵咯，咁就俾个马路炸弹走得咗啦。 嗯，小白唔使觉得唔抵嘅，我有样嘢可以帮到你。呢样嘢正正系今日介绍嘅主题，影住架。我亦都带咗个同事上嚟，同大家一齐介绍下影住架。佢就系现时驻守喺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行政及支援组嘅司徒少峰高级督察 Chris 啦。 Chris 你好啊， 喂你好小白。 Chris 啊，不如你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咩系影住架啦。 好啊 ，Jasper Sir， 咁样咧，其实交通总部咧就喺上年五月推出咗呢个影住架嘅计划，咁啊利用咗微信小程式举报平台啦，方便市民特别系驾驶人士去提交片啦或者系相去举报一啲非紧急嘅交通违例事项，例如危险驾驶啊、不小心驾驶啦。横过连续双白线，即是你刚才提到是 cut 双白线，那就还有没有遵从交通标志或者道路标记，或者是未有依从交通灯号，即是成日见到的冲红灯等等。同时亦都是令到警方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作出调查，加大对这个不良驾驶行为的阻吓作用的。 我都有听过影住架，不过呢我想都还有不少人好像我这样听就听过，但是又真是未用过。不知道你今天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多少少关于影住架的东西呢？等我们和听众大家一起可以认识多一点嘛。 咁啊，梗系可以啦。咁如果大家咧而家有手机喺手咧，其实都可以跟住一齐揿下。咁啊，头先我提过啦，影住架咧系一个微信小程式举报平台嚟嘅。咁所以第一步啦，你系要有微信啦，冇就要开啦。咁跟住咧就喺搜寻香港警察微信官方账号，然后咧你就会喺个 menu 嗰度咧就可以拣我想举报，咁就可以进入影住架呢个举报平台啦。咁又或者，你可以直接用微信扫描我们的影住架二维码进入这个平台的。影住架的主页呢就会有四个功能的，分别是举报指引、开始举报、举报记录和消息中心。建议大家都可以进入去这个举报指引，先看看适用于影住架的举报类别、举报方法和举报须知，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去开始举报，那你就可以正式进行举报了。举报方法其实就很简单的，只要跟住个指引完成四个步骤，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举报编号这样的 了。听下去其实都挺方便易用，那举报有什么方面要注意的？ 举报方面其实我归纳了七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等我跟大家做一讲讲啦。先讲了三大原则先。首先呢，举报人就必须要明白影住架是一个非紧急的举报平台，举报人是不会获得即时回应，所以如果遇有这个紧急事故，市民应该要即刻打电话给999或者是联络就近的警署。第二，所有的举报其实都需要实名登记，举报人是需要提供他的香港身份证号码和联络方式，因为还有就是要提一提，虚报和浪费警力是会有刑事后果的。第三，上载的片或者是相都是要你第一身目睹的，举报人亦都需要保留翻相关嘅原档啦，以便日后可以作为呈堂证据。而举报人亦都可能会要求出庭作证以确保头先讲证物嘅可接纳性。 咁即系要非紧急、实名举报同埋第一身目睹。咁之后四点，唔知道又系点呢 ？O K， 咁跟住咧，仲有啦，就系、第四咧，举报嗰阵啊，咁其实我哋个系统就可以俾举报人拣佢所涉及嘅违例事项，例如头先都讲过啦，危险驾驶啊、不小心驾驶啊、横过双白线啊、冇遵从交通标志、道路标记，或者系冇遵从呢个交通灯号咁，或者系仲有其他罪行嘅，你仲有其他可以拣嘅。咁啊，第五啦，举报人咧亦都可以喺举报记录入面睇翻最近30日嘅举报记录，佢哋亦都应该要留意每一个举报嘅状态，因为咧有需要嘅时候警方会要求举报人咧系7日之内对相关嘅举报作出澄清，或者系提交补充资料嘅。如果未能够喺限期之前提供咧，呢个举报咧系会被自动取消噶。咁所以要留意啦呢一样嘢。咁仲有第六咧，就系、 上載的附件呢，即是講緊包括相同埋片啦，我哋警務處呢是有可能日後用嚟做教育啦，或者是宣傳用途的。咁最後當然啦，舉報人要確認啊，佢提交的個人資料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自愿提供的。 唔該曬 Chris 啊，講得咁清楚同埋詳細啊。咁舉報的時候，唔知道我哋仲要提供啲乜嘢嘅資料呢？ OK， 提交舉報嗰陣時咧，其實係有啲資料對我哋能唔能夠立案咧係好關鍵嘅，包括違例日期啦、時間啦、地點、涉案車輛嘅登記號碼，同埋咧違例嘅事項。咁當然啦，影住架嘅精髓係有片有真相啊嘛。咁所以大家當然唔少得要 upload 段片啦，或者係相啦。不過大家要留意咯，每個舉報咧其實最多只係可以上載兩條片嘅啫，而且每條片咧有32 MB 呢個容量限制嘅。为了令每个举报可以更加清晰，你上载片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加附注给我们，告诉我们这段短片大约几多秒出现这个违例事项，令到我们可以更精准看到你所举报的罪行。 嗯，明白。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呢，就是上载相片呢，还有相片是不是一定要拍到个车牌才行？ 剛才讲过了，是上载短片和相，相大家都可以 upload 相的。 嗯， 但相就最多可以上载3张，每张就有5 MB 的限制。咁同埋都要提一提大家啦，你上载嘅片咧或者相都好啦，必须要清楚咧显示到啊成个违例过程啊，同埋车牌号码。咁警方亦都会有机会咧要求举报人啊提供更加完整嘅短片咧作为证据之用嘅。咁喺完成成个举报之后咧，个程式就会显示你嘅提交咗个日期、时间啦，同埋一个影住架嘅举报编号。咁呢个时候咧，你成个举报嘅程序就已经完成咗啦。 咁完成咗举报之后咧，举报人仲有啲咩地方我哋要特别留意同埋注意噶？ 完成咗举报之后咧，都仲有嘢留意噶。你每一个举报咧，其实都会显示一个状态嘅，分别系已提交、处理中、需澄清、未能处理或者系转交交通总区调查队。咁值得一提嘅就系大家如果见到一啲需澄清嘅举报，咁大家记得要揿入去啦，因为你要去睇下有啲乜嘢资料系需要澄清啦。因为头先都提过啦，如果举报人咧必须喺7日之内咧修改或者系补充内容，如果唔系咧，佢呢个举报咧系会自动取消嘅。咁当然啦，另外喺呢个时候咧，举报人亦都可以喺即系选择呢个时间终止佢嘅举报嘅，任何原因都好。咁仲有啦，就係、如果你見到一啲未能處理嘅舉報，舉報人咧亦都可以撳入去了解一下未能夠處理嘅原因。 唔該曬 Chris 啊，嗱，你覺得咁詳細啦，聽完你講，我都覺得影住架咧其實真係幾方便易用噶。嗱，影住架咧咁便利市民，咁唔知道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影住架交通舉報電子平台自2022年5月正式推出到而家，每個月啊收到嘅舉報數字大概係幾多咧？ 其實影住架咧喺2022年5月正式推出啦，咁至到而家咧，其實我哋都收到超過75,000宗舉報噶啦。另外咧，就我諗大約我哋平均每個月咧有大約5,500多宗嘅。咁接獲嘅舉報當中啦，10單裡面有7單，即係70%啦。咁呢啲咁嘅舉報咧係會成功轉交到各個總區嘅交通調查隊跟進嘅。咁主要涉及不小心駕駛啦、橫過連續雙白線啦、沒有遵從交通道路標記等等嘅。咁我哋一般咧都係以定額罰款或者係傳票處理。 哇，咁啊真係每日大概咧數數手指處理超過200多宗嘅舉報㗎喎。咁你哋每一日咧都要處理咁大量嘅案件嘅時間，我成日喺街上面咧都會見到有好多違例泊車啊。係咪因為咁，咁你哋有咁多嘅案件呢？ 哦，咁啊，小白呢一樣嘢咧，我都要澄清一下先。違例泊車咧，其實就唔適用喺影住架舉報平台㗎喎。因為咧，根據我哋香港法例啊，第237章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裡面嘅第15条啊。就违例泊车定额罚款采用的定名格式的通知书，即是我们俗称的违例泊车告票啦，是需要当面交给这个掌管该车辆的人，或者是固定在车辆上面的。因为这样这个限制，警方就不能够就一般的违例泊车在事后向相关的车主补发定额罚款告票的。其实违例泊车很多时候是有机会造成严重阻塞，影响交通流量，甚至是对道路使用者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发现违例泊车造成严重阻塞的，大家应该要打999或者是联络就近警署，我们可以即时处理嘛。 明白明白。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即是你所讲的每日200多宗的 case 都是跟我刚刚提过的马路炸弹是相类似的情况来的。 是啊，小白，这些举报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涉及一些不良的驾驶行为的。 小白，你今早上班遇到马路炸弹，他以为可以逃避法律责任，那现在你听完 Chris 这样讲，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啦。 当然知道啦，等我转头用影住架举报先。 嗯，长气一点我都要讲多次啦。为了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不要一时三快，要时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不单止可以减少交通意外，还可以节省很多复杂的法律程序啊。 冇错啦，其实我哋影住架咧推行以嚟嘅目的系希望所有司机喺揸车嘅时候都会顾及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唔好谂住冇警察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出一啲不负责任嘅驾驶行为。希望每一个市民都能够肩负起确保道路安全嘅责任。 今日咧真系好多谢 Jasper 同埋 Chris 咧，咁啊向大家介绍咗影住架，都系嗰句啦。无论系司机定系行人，只要我哋每个道路使用者都克尽己任，要时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咁先可以确保得到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噶嘛。咁我哋今次咧倾住咁多先，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啦，晨光第一线，大壮开咪嚟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我对于法律咧，经常都有一个感觉咧，系咪真系好似电影嘅世界所讲嘅一样？系咪又好似以前包青天嘅世界所讲嘅一样？法律喺入边正义一定会见得到嘅咧？咁，但系我哋喺现实世界入上面咧，大家闲话家常嘅时间，成日都有一句谚语就话：，哎呀，佢有钱啊，打官司啊，梗系冇事啦。咁啊，去到即系法律平等，又大家都知道嘅。咁但系点样可以睇得到、体现得到咧？ 其实呢以前那句说话本来就说法律面前就人人平等的、不知道为什么坊间有些人呢、真的多口了讲、一讲就法律面前是第二样东 西 啦，今天讲到就好像是穷人蚀底这样、其实、认真看看你看一些案例、究竟是不是说真的、比较势孤力弱也好或者没有钱的方呢一定输呢、案例就可以道出真相啦，绝对唔系啦。几多大财团、大机构啊，对住啲individual 嘛，个人咧，都系输咗官司嘅。 系、但系做咩你咁讲咧？我谂翻咧，其实香港都有唔少嘅官司咧，啲大财团啊，都好惊有呢啲叫做独立性嘅事件咧，去影响佢哋嘅大案件噶、 好多时仲系未上到法庭，大家系各种原因就和解咗啦。咁仲有你话真系香港嚟讲嗱，我唔知嗰个穷人嘅定义点定啦吓。咁啊喺街度见到啊，啱啱有个阿太问嗰、那个啊有个 uncle 啊大叔咧，喂拖住啲纸皮几钱？佢话拖纸皮都系收得5蚊咋咁样。咁你话啊嗰啲系咪真系贫穷线咧吓？咁定系住公屋，定系住私人楼，真系好难定义。但系睇咗咁多年打官司嘅。香港地咧，仲有呢个系所谓又唔系免费嘅，完全，但系喺裁判处有当值律师啦。 咁喺區域法院或以上刑事、民事咧，都有呢個係法援啊嘛。 係啊係啊， 法律援助咁就啊睇下佢嘅身家，如果真係冇錢嘅，就完全唔使佢俾錢出嚟。 就幫佢噶嘛，係啊。 啊，咁呢個唔係咁香港呢個制度咧，就唔係全世界都有嘅。大家即係去下旅行問下、都知㗎啦。 係啊。 咁所以純粹話即係口號式咁講話窮人點點咧就。未必好精准啊，咁样。 我都认同啊，咁啊，法援的而且确咧系帮助到好多咧喺法律上有问题嘅香港市民啊。 系啊，有啲仲系即系识途老马，都一条龙服务做好多，即系尤其是家事法啊嗰啲嘢咧，识得系利用嗰啲措施去达到，即系行使翻佢嘅权利嘅咁样吓。咁所以成日贪得意睇下啲咩叫做咩法律面前，咁我就咁谂啦吓，讲几句嚟不如 啊。哦，好好啊，正讲正讲， 贪得意啦嗱，法庭。前面其实就诸色人等的、裁控西大是不是赢紧啊，实际上看看法官对事呢就不是对人的，公堂之上有细录音，证据呈堂样样要紧，如果你说公然偏私呢就并不可能的，还有就是一般法官审案呢判案都向来审慎，官司胜负呢就必有原因，看一个判词就知道、若然有个别人士真的若然他觉得有理无需哑忍的，对保公堂就可以据理力争、虽然做这行不过都劝住下啲人就是否开战呢确要想真、决定重大呢务要小心，至于是非黑白呢应该是哪样呢就要问自身了、自己想想自己是真的这么有理，因为一旦开战呢就压裂头崩的、法律战争你要打呢就绝对凶狠的，可以、事前备战就必须充分准备不足随时败阵、连战皆北、上诉输晒呢仇成坐军，身家输晒呢不是没人咁咋、终生就抱憾啦，刑事案件啊重要监禁啊，所以最后劝大家都谂谂，有时候啲嘢咧就以和为贵，兵不血刃，冷静倾谈，咪减少纷争咯。 啊，又真系、哦，其实喺我哋好多嘅官司上面，譬如大状开咪环节咧，都有好多嘅官司，其实。好多咧都系一啲嘅拗撬啊，人同人之间嘅纷争，好多嘢你头先嗰句系啱嘅，啊，譬如以和为贵，大家倾一倾，好多嘢唔需要咧下下就对簿公堂嘅。 有时候你睇下，好似同揸车差唔多咯。有时候左边嗰个又唔满意右边嗰个，右边嗰个又要维持尊严，唔知为啖气咁嘅样，咪出现纷争咯。其实冷静谂下，就唔会有咁多交通意外。保险费都应该悭啲啩？ 咦，你呢个又啱、哦。我用呢个交通去到做例子嘅时候，即系保险费又悭咗，我又唔需要嘥时间嚟整架车，我又有车揸。好似法律咧都系一样，如果我哋能够下下嘅事情咧为对方着想，我让下你，你又让下我，咁啊大家咪可以一人揸快车咯。 系啊，快快脆脆就唔使压住一条街度啦，系咪？出咗事啊，就算你有理都好啦。分分钟啊，你最多啊，储到60嗰个 NCB 系嘛，都会冇埋噶嘛， 一下子变零啊， 系咯， 真系身家都输晒，到时就真系无谓啦吓。咁啊系嘅，香港咧法律啊，我自己个心入边一直都系觉得系公开、公正同公平嘅。咁啊，希望以后都一样咧，好似有大状乜你咁好嘅状师喺度。 咁又唔敢讲，大家倾下偈啫。不过就大家冷静啲，几时都好啲嘅。 呢个系啊吓。好，咁我哋今日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有就同大众咪傾下偈啦。唔该晒你，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Good morning 啦！ 根据美国实验室嘅新研究，用厨余、油脂同埋肥料可以制造成为石蜡，可用于生产飞行燃料，大幅减少咗航空业嘅温室气体排放。 其实同传统嘅非航燃料相比，环保燃料嘅烟尘减少咗34%之余，亦都减少咗飞机引擎排放嘅烟尘火粒，可以减少所产生嘅冰晶，进而减少对气候嘅影响。其实厨余除了可以变成飞航燃料之外，在美国亦都有一位男子发明了一款用啤酒发力的电单车。只要添加啤酒就可以产生动力，时速可以去到240公里的。这一款电单车不会使用汽油引擎，而是它有一个金属的桶，里面有一个加热管。当啤酒倒入去这些金属的桶的时候，这些啤酒就会被加热到摄氏149度。当它们从电单车后方的喷气口排出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过热蒸汽，进而就能够提供足够的冲力给电单车向前移动了。这一款电单车几乎是可以用任何的饮品来去挞着，无论是能量饮品、咖啡又或者啤酒都可以。咁之后过期嘅饮品就有着落啦。科技先进嘅同时，世界各地都越嚟越关注可持续发展嘅重要性。希望大家今日都有做到减少浪费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龙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 9:25，张敬轩的作品《隐形游乐场》。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今天是公众假期佛诞来的，但是阿昌都在电话旁边。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呢公众假期，咁港台嘅节目同样精彩，唔知道8:00嘅时间系咪都会同我哋讲一啲健康嘅节目呢？ 冇错，咁今晚8:00有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咁睇开嘅朋友都会认识㗎啦，当中有注册营养师 Anson 同大家讲营养啦。咁好多时候呢放假都好多朋友仔都会练跑步㗎嘛。即係我又会啦，有少少白你都会啦，我知。 係呀係呀係呀。 咁 今集咧跑手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啊 ，Anson 会同大家讲下咧马拉松运动员啊，要点样吸收唔同嘅营养咁话。咁啊，特别系碳水化合物嘅重要性啊。咁啊，好多跑手我知道咧，比赛或者练习嘅时候咧，都会调节个饮食嘅。咁但系点样去均衡呢个营养咧？咁啊，今晚要留意啦。 系啦，咁啊，平时系咪食咁多？但系好似临比赛之前又有啲唔同嘅调整嘅。咁啊，等 Anson 话俾大家听啦吓。十点半钟嘅时间咧，我好中意睇你嘅节目噶《风情中国》啊， 冇错。咁啊，呢个节目带大家咧走匀大江南北，认识一下咧国家里边咧好多嘅少数民族，理解一下佢哋嘅文化嘅。咁啊，今集会带大家认识两个民族。咁啊，首先咧，我哋会睇下白族啊，咁啊会睇下白族嗰啲传统嘅民居，睇下佢哋啲屋系点样嘅。咁啊，另外咧亦都会讲述一下咧白族嘅艺术同埋文化故事。咁啊，从中咧去领略佢哋咧。嗰啲白族嘅傳統文化同埋佢哋咧一個好特別嘅審美眼光。 因為我姓白嘅喎，係咪我啲祖先定係以前我係白族啲人嚟㗎？ 你想去尋根係嘛？ 係咯。 你要睇下佢哋嗰啲服飾同埋你啲祖先啲服飾係咪好似？ 我梗係要睇啦，呢、這個即係我就要尋根啊嘛。聽眾都可以睇下呢個嚇白族喎，幾有趣喎、這個。 冇錯啦。咁啊，節目嘅下半部咧就會帶大家去認識一下另一個民族啊，朝鮮族。咁啊，朝鮮族喺中國裏邊咧都有好多人喺度嘅。咁啊，我哋咧會透過佢哋一個水稻豐收嘅場面，咁啊去睇下佢哋跳嗰啲豐收時候先會跳嘅舞蹈啊。咁啊，另外啦。呢、这個白朝鮮族咧，裏邊有一個節日叫做秋夕節，咁佢哋咧有一個祭祖活動啊。我哋今集咧會播影曬佢成個祭祖活動嘅全貌，咁啊睇下佢哋咧當中有啲乜嘢傳統美食啦，同埋各種嘅遊藝活動等等，等我哋認識呢個朝鮮族多啲嘅。 哇！呢、这個真係要睇啊！咁啊，今日夜晚風情中國嘅時間咧，聽眾啊陪我一齊尋根之後咧，仲可以留意一下啲唔同嘅族群啊，非常好。好啦，咁啊星期五六日嘅時間咧，我知道啊港台電視咧就準備咗啊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哦。 冇錯啊！咁啊，港台電視32啊會為大家現場直播嘅。咁啊，32台即係唔止淨係足球睇啊，乒乓波都有。 排球啊，之前有排球啊。 係啦，冇錯。咁呢個2023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咧，咁啊，我哋國家隊同埋港隊都有派代表參加，去到呢個南非嘅德班嗰度參加㗎。咁啊，先同大家講下啲時間先啦。嗱，今日星期五嘅傍晚啊，6:55就會帶嚟混雙決賽。去到今日凌晨咧，12:25有呢、這個。男女单半准决赛，咁去到星期六啦，听日啦，咁当晚呢6:55呢有男双决赛、去到星期六晚上10:55有女双决赛，咁呢两场比赛亦都有口述影像嘅旁述提供，咁去到星期日重头戏啦，男单女单嘅决赛，咁就傍晚6:55亦都有口述影像嘅，咁大家一起去见证下国家队同埋港队有啲球手啊嘅奋战时刻啦！ 哇，好彩咧，即系决赛嗰场系6:55至9:00。你话如果好似嗰啲女单半准决赛嗰啲，哇，你半夜三更即系挨眼瞓啊嗰个位。咁、 啊、 但系挨眼瞓我都会支持嘅。 咁啊睇下你啊对乒乓波有几咁热爱啦。 诶、我细个小学嘅时候啊，曾经同啲乒乓球队一齐操噶，虽然都已经系几十年前嘅事。 睇下你。你今日睇翻，可能你會重燃翻你呢、這個 係喎、 哦、火啊！ 係啊，對乒乓球嘅火啊，好好喎、啊！大家一齊留意一下，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乒乓波除咗有得睇啦，咁大家可以亦都趁住假期啊嚇，攞翻塊陳年嘅乒乓波拍出嚟打下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王文涛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同雷蒙多会面。央视报道，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双方同意建立沟通管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

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脸上元宇宙》，主持李秋婷、阮子翰博士。 一啲堂课系要做实验嘅，喺虚拟世界都可以做到。 系啊，譬如做啲化学实验，你可能平时咧就需要将呢啲硫酸沟埋落另外一啲物件度。咁如果你做得唔好，有危险噶嘛，可能爆炸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将呢啲实验喺虚拟世界进行咧，咁就相对安全好多啦。 佢一样会爆炸嘅，不过就 虚拟咁 爆。系啦，虚拟爆炸。 星期六晚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以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年康康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为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click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一代摇摆传奇，殿堂级女歌手 Tina Turner 离开咗我哋，享年83岁。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陪大家一起回顾流行乐坛摇摆传奇 Tina Turner。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阿伯，你喺度做咩啊？ 我将如来神掌第九式嘅掌形印喺呢六个顶度。 如来神掌咩嚟噶？ 想知就要听住呢个星期日晚8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好啦，印咗五个顶，仲争一个顶，你唔好顶住我。 你唔知呢六个顶系古迹嚟嘅咩？ 咁啊点啊？ 而家要告你破坏古迹，攞个身份证嚟。 吓，火云邪神古汉云，俾下面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不丹假期嘅早上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咁啊船仔小白，我哋一齐请我哋嘅听众朋友出场啦，好嘛？ 早晨，小姐， Hello， 早晨， 早晨，早晨。 啊， 冯小姐你边啊？ 我而家喺深水湾行到。 哦，深水湾，我哋行紧山噶嘛，系嘛？ 行落咗嚟嘅深水湾海边嗰度咯。 哦，收到收唔到啫，嗰个位收得到、哦。 收到嘅，深水湾、浅水湾都一定收到嘅。咁啊，沿住条车路咁又行埋，一行埋去浅水湾嗰度 high 个 T 咯，会唔会同啲 friend 啊，冯小姐？嗯。 睇下啦， 睇下 啦，就会去咯，食下咯。 会食下食下基本嘢咯， 食下基本嘢啦。 放假啊嘛，今日。 冯小姐，你今日个路线系点样啊？等我八卦下先。 今日个路线就喺黄竹坑行沿住呢个俱乐部黄竹坑俱乐部，跟住就再入深水湾，跟住咧再行去浅水湾。 哦， 沿住海旁咧，嗰度有条堤坝嘅，好靓嘅嗰度。 哇，又可以吹下海风啊，呢啲开开心心啦。 有冇打卡啊？ 系啦，有噶。 吓，成日影嘅，我哋成日行嘅嗰度。 哎呀，好 啊！你同咩朋友行啊？平时 同啲跑友咯。 跑友啊？ 朋友 系啊， 我哋跑会啲朋友嚟嘅。 劲喎、 啊！跑马拉松啊？跑山定系跑 跑会啊？直情头先好似系嘛？ 跑马拉松我哋都跑过十几个跑。 哦，哇！厉害厉害厉害！都话高手在民间噶啦， 唔系啊，玩嘅就自在健康。 冯小姐，你带埋 越有实力越谦虚，我明白。 你带埋船仔去跑啦，佢依家零运动噶，开始系。 佢跑十米佢都喘气噶啦， 系带埋我哋个实，好唔好啊？佢都靓女嘅，佢都靓女嘅， 系啊， training到 佢钢铁咁嘅身形， 系冇啊？ 系 啊。 系啊，好啊，要啊，有 机会啊。不过话冯小姐，其实讲翻正题先，你今日神功 Morning Call 你系点唱嘅？咁你想点唱俾边位啊？系咪就系同你而家身边一班朋友？你系几多个人去行山啊？而家 三个，不过点唱呢就点俾另外一个朋友听嘅。 系 啊，佢开紧工。 哦，开紧工，咁更加要点唱俾佢听啦。 系啦，佢咧叫慧芳。 慧芳。 系啦，我另外有两位好朋友，都祝佢生日快乐。 诶、生日啦、啊、是今日正一定是点啊？ 今日正日啊。 哦。 是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咩？慧琼同咩啊？ 慧芳。 慧琼、慧芳。Happy birthday to you. 慧英同慧琼就同埋我祝佢生日快乐。 哦。 慧芳生日快乐。 哦，慧芳生日快乐。 系。系啦，祝佢身体健康。 嗯。 工作顺利，青春常驻， 系系， 每日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好啊，系啊，咁你今日咧，你嗰啲 友谊永固， 友谊永固一定噶啦，咁但系你今日跑步，唔系跑步，你今日行山，另外仲有两位选手，佢哋系都而家喺你附近啊， 系耍手佢 啊， 吓，佢哋耍手拧头系咪 啊？ 喂，早晨啊，师傅。 早晨啊，你 讲 系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 靓女， 系点称呼啊 ？Helen 啊 ，Helen 姐，祝你 Helen 姐姐 ，Helen 姐啦，梗系 Helen 姐啦，我想叫你妹妹添啊， 听把声就知系 Helen 你啊，系靓女啦， 系啦，嗱，总之咧，大家跑嘅时候做足热身，知唔知啊？唔好拉伤，因为一拉伤咗咧，有一两个月就冇得跑噶啦，冇得大家聚会噶啦。喂，嗱，我头先听冯小姐讲咧，喂，你哋都好跑得噶， 系咯， 系嘛？ 平时又跑十 K 咁样， 我哋初班嚟嘅， 你初班都咁劲啊！ 初班已经跑马拉松喎， 系啊，咁有冇？ 唔系啊， 系咪装备至上啊？我想问下，即系会唔会话，我两个月咧又买对靓嘅跑鞋， 系咯， 又买件靓嘅跑步衫先咁样。 系啦， 算 之舒服就得噶啦。 哦，呢啲赤脚都同你跑半马啦。 咁又冇，赤脚好伤噶。 系咯系咯， 整伤咗边个照料啊？ 佢有老公噶嘛？ 有冇话推介边一条行山嘅路线，或者啊边度跑山系特别好嘅咧？ 吓，我就冇跑山嘅，系啦，行嘅就，我多数都系南区呢边嘅。 哦，南区嗰边好，海风正， 南区风水好。哎，头先我听到有个男士嘅声音，我同佢讲几句得唔得？ 诶，冇啊， 冇乜全女班噶，你哋 唔系啊，经过噶咋， 我经过噶咋， 喺度好多人跑步噶嘛。 经过有个男人无端经过，喂，早晨咁样， 又会咁啱嘅。 经过 系啊，系啦，老人甲嚟嘅， 老人甲嚟嘅。 咁你哋三位噶嘛？三位就阿 Helen、冯小姐，仲有一位系边位啊？ 我仲有个朋友。佢跑咗好远啊！ 跑咗好远啊！ 我哋啊， 好好好， 系啊， 好咁啊，跑 山冯小姐同你倾 啊，好啊， 你等等下。 好，冯小姐，咁啊，希望你哋今日咧跑步玩得开心啦，咁假期快乐啦。今日带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啊。谭咏麟先生嘅朋友喎，系咪啊？ 好啊，多谢你，唔该晒。 好， 咁啊，继续跑快啲， 好， 跑长啲，加油，加油， 加油。 好，拜 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

咁老人家就有两撇须咁样嘅，咁会系边一种嘅海产类咧？ 系啦。 有哇！你呢啲后生女 系咯，冇理由唔知道，反而有啲 有啲诧异啊！你唔知呢一个，我 真系唔知道龙虾， 差唔多， 似啦， 差唔多， 再谂下啦，差唔多噶啦， 都系虾嗰类嘅， 系啦， 就系虾啦， 就系虾啦。 做乜嘢啊？你唔好咁秒，其实个嘴唔好咁秒得唔得？但系真嘅，其实虾系海路咧，都系喺嗰啲天妇罗铺成日都会用呢个字眼嘅。 系啊，系啊，其实因为而家啲人又比较好多都系中意食日本菜嘛。咁我谂住大家都会一见到海路就知道系呢一个虾啦咁样。好啦，咁如果你用翻日语嘅就系到 Abby 咁样。好啦，咁但系我其实今日咧都系整虾嘅，但系唔系日式嘅虾，反而咧就系我自己好中意食嘅一种咧，就椒盐虾。椒盐虾好香，唔知点解咧，好多嘢呢一家椒盐咧 都系好好食嘅， 好好食嘅，虾啊、蟹啊、鱼啊、鱿鱼啊、白饭鱼啊呢啲咧都系可以变得好食噶吓。好，咁啊虾咧，椒盐虾咧，我就先用咗啲大头虾啦。咁啊大头虾你就有啲朋友就谂住食得工整啲嘅、干净啲嘅，就将佢嗰个竹须咧就剪咗佢先。咁但系喺个身上面咧，佢个头当然要留翻啦。嗰、那個係寶嚟噶嘛，好啦，跟住就喺個身嘅，即係腳腳嗰個位咧，就攞鉸剪，咁啊慢慢輕輕就劏開佢，咁啊然之後咧喺個殼嗰個位咧就淨係剪少少啫，然之後你就可以咧就落唔同，譬如落下啲生粉啦，跟住亦都可以落下一啲譬如係胡椒先吊一吊味先，好啦，跟住你就可以落喺個 pan 嗰度啦，咁啊開始慢慢。輕輕煎上去，咁亦都可以撒上啲生粉，令到佢煎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更加好。好啦，喺呢個時候咧，你亦都咧就當佢準備完之後啦，都熱咗啦咁樣，唔使全熟住嘅，咁啊擺翻上嚟先。咁啊喺個鍋嗰度亦都可以準備定咧，就係譬如青紅椒啦、洋葱啦，就爆香佢。好啦，爆香咗之後，你就將頭先已經咧就稍微煎過嘅蝦咧就抌埋上去，亦都咧就攞啲酒讚讚佢，咩玫瑰露啊呢啲。咩边只咧？你自己就适随尊便啦。总之就赞香佢，好啦。然后咧就其实呢个就最简单啦。你可以自己自制啲椒盐粉啦，或者你唔想自制嘅坊间都大把唔同品牌嘅椒盐粉，咁啊更加方便啦。咁你就揾上去，好啦，揾埋啲椒盐粉之后咧，又再炒下佢，兜下佢。其实啲好食嘅椒盐大虾咧，咁就整完噶啦， 搞掂啦，咁样 最好咧嗱。呢排啲足球比赛就已经去到嘅接近尾声啦。亦都接近决赛啦，咁你开波之前咧准备定呢啲，连啲壳都可以选埋。 哦，你又啱。 哇， 喂，唔止喺足球，头先咧，其实你咪同阿畅喺度讲嗰个世乒赛。 系啊系啊，乒乓球啊， 乒乓好好刺激，好睇啊！我讲真嘅，乒乓波真系好刺激嘅，其实系啊， 大板大板咁你睇得好爽嘅。 咁啊，可能一路食住你嗰啲椒盐虾，睇下睇港台电视三十一都系正嘅。 我的享乐时代。 好，嚟到旅行嘅最终篇，咁之前咧，小弟又去咗呢个曼谷同埋芭提雅啦，咁芭提雅就有啲歌手朋友咧开个 resort， 咁啊过去撑下场咁样。喂，原来芭提雅咧，我十几廿年冇去咧，个感觉都变化好多。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芭提雅呢个地方啦。芭提雅咧，旧时佢最繁盛嗰个位置就最近海边嘅、沙滩嗰边。喂，原来咧佢而家已经由海边咧，慢慢咧将佢嘅产业链咧 内陆啦，越嚟越 系啦，去到中间咁样， 越嚟越嘅即蚕食其他地方噶嘛。 系啦，咁嗰阵时咧，我一去到咧，我好大向嚟，好多年冇去，话唉，好想买啲叫做太阳油啊，买其他手信啊嗰啲嘢啦。喂，芭提雅有冇碧斯噶？因为我留喺 Bangkok 嘅时间唔耐，佢话有。好啦，有咗好耐啦，咁样即系有类似，其实佢而家都好商业化噶啦，呢、這个叫做沿海嘅一个城市咁样啦。咁有两样嘢值得讲，咁啊，芭提雅咧人生第一次玩小型赛车啦，咁咧 系咪漂移嗰只啊？ 唔系，佢真系斗快，好似马里奥赛车咁样，我都摆咗少少片喺自己 IG 嗰阵时。我咧特登改咗名，咁我揸车都 OK 噶嘛，系咪先？即系好似阿 Michael 哥咁样，即系揸车都 OK 噶嘛，系咪先？小白揸车都 OK 嘅，安全得嚟快嘅，安全得嚟快好重要啊！ 最紧要安全， 系安全得嚟快好重要。好啦，咁咧我就特登将即系有廿几个朋友一齐玩啊，因为嗰个赛车真车个游戏，咁你会改个名噶，我特登改咗个名啦，叫 Racing Killer， 哇， 几型啊，系咪先？ 讲得几好啊，呢个可以。 点不知咧，我咧疯狂俾我随行嘅一啲女性朋友过啊， 因为咧，佢哋系唔收有咁样入弯嘅。 佢哋本身有冇车牌先？ 佢哋本身冇车牌噶， 怪之得啦。 因为咧，我哋系一个驾驶者咧，我真系好觉得啊，即架车有少少。少少好似吸四嗰啲 friend 咧， 系啊，离心力啦，离 少少 就会离， 就收少少油啦，或者啲弯即系冇咁入内弯过， 吓收收油，唔踩 brake 都收油。 我有两次啊， 俾佢过， 俾其中随行嗰啲女性朋友咧内弯过我，跟住我真系崩溃，我俾人笑到癫咗，即系总之第一个赛事啦。二十个人咧，我排第15。 哇，咁啊，哇，你好少啲成绩咁曳嘅。 哇， 15， 震惊、啊！ 你 racing killer 俾人 kill 咗， 真系俾人 kill 又俾人笑到面咯。 你唔使咁激动嘅，你连 headphone 都除埋啊！而家 我头盔都除埋嗰阵时，你知唔知道？咁好啦，跟住咧第二 round 咧，我决定同佢咧一样啦，入弯唔得 break， 唔系唔收油。 唔得逼 ，run 唔得逼，原来 OK 嘅。 我系啊，系啊，呢只我冇试。有一只漂移嘅咧，点解头先问咧？嗰只漂移嗰只咧，你基本上咧收唔收入佢都系漂架车， 系系 好奇怪噶。因为佢嘅设计咧就因为咁，你本身细细架车啦，你去转弯位嘅时候咧，佢一定系甩尾嘅。 系系， 其实佢就系俾你玩甩尾嗰个感觉。 我哋就玩快嘅，因为玩排名嘅。跟住第二次咧，我都系开始学识咧唔收油入弯啦， 系 跟住入弯啦。哇，我直情见到啲胎皮都飞埋出嚟， 哦， 咁咪有几快？ 但我想问下佢哋系咪本身都系预你咁样玩嘅咧？即系预你内弯系唔收油嘅？ 但我哋真系揸开平时嗰啲车咧， 系我明啊，我明啊， 你真系咬咬地噶嘛？ 系啊， 架车系你自己，条命系你自己嘅。同埋咧，你知唔知嗰啲叫卡仔咧？我玩嗰啲小型赛车，佢冇 seat belt 嘅。 唔系咁，你有冇见过马里奥有 seat belt？ 等阵先，嗱，我哋都车龄落少， 嗰啲啊有个 seat belt 都流流地啊！我就好似头先所讲咧，只要盘住咧唔惊或者唔识惊咧就赢晒。我有一次玩呢啲高卡车，俾个小妹妹超越我啊！佢系点样超越咧？ 系咁啊， 佢系咁咧，佢喺后边话佢唔服气，砰一声。蹬咗上草地啊！喺草地上行咗成100米，擦翻落嚟，成架车好似嗰啲成龙嗰啲戏咧，咁一跳翻落嚟， 哇！ 跟住赢晒所有人，我你好赢， 佢呢个系直头玩游戏机嗰啲行捷径就系咁样噶。 好嘢好嘢，哇！你所以原来个游戏规矩系咁样玩，不过我奉劝大家一句，其实咧呢啲咁嘅小型赛车咧，间唔时咧都有啲意外发生嘅，只不过远至泰国，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啦，损手损脚嗰啲一定有，所以。大家玩还玩， 系安全第一。 我都系最后输嘅，我都系排第七名嘅，因为 做咩？因为你拉 curve 啊，之前十五嗰个 唔系系啊，拉 curve 输咗，我之后追翻好多咧都唔得，我最快有一个圈速系成45秒噶，但系唔得，都搞唔掂。所以嗱，去玩 好玩 嘅， 好玩 嘅。咁呢啲好适合我玩啊， 好适合你玩，因为你唔要命系咪？你想 讲系咧揸车咧，即系我考咗，我即系我要同各位听众去 系分享下， 分享下啦。其实我好努力咁样学揸车啫，我考咗3次都唔合格。 吓， 系啦。 喂，咁你玩呢啲 racing killer 啲车，应该系赢嗰啲嚟 嘅。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kill 到阿。 嚟得噶，系啊。你一定 我估唔到，我可以喺揸车方面，终有一日系可以胜过欧哥或者胜过小白嘅。 你得嘅，你得嘅，我睇好你， 唔 系唔止赛车场上边，你连广播事业上有一日都 Q 我啦。点知 点 止讲呢个？喂，但系其实我仲有少少泰赛想讲嘅，不过有机会再讲啦。 好啊， 但头先阿小白讲嗰个椒盐虾咧，我喺泰国都有食嘅，不过佢就净系整椒盐虾头咯。咁啊，泰式用好多生蒜、熟蒜去整埋一齐，跟住炒， 好嘢味噶！ 哇，真系系咁饮好咯， 即系呢一句又要讲，泰国人煮咩都好食， 冇错冇错， 奇怪。 好咁啊，今日假期啦，节目时间够啦，转个头有 高收快活人啊， 系啊，冇错啊。